1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3.6升3.6，汇丰控股64.55升7.5，盈富基金28蚊升4毫，友邦保险75.85升2.5蚊。港交所264.6升4.2，友邦保险75.85升2.5，中国平安88.3升1，建设银行6.39升6，中国铁塔1.95升咗3。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9.866，瑞士法郎7.841，澳元5.389，加元5.841，新西兰元5.095，欧元8.7892。每百日元对港元7.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28。日经平均指数报21,170点，升53点。港金现价报12,50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40.11美元，卖出1,340.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啦，嘉慧首先同你讲九龙区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啦，近住天马苑快线有交通意外啊，一大车多，龙尾就去到钻石山港铁站，就受到交通意外影响，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咧，近住天马苑嘅快线咧，而家系封闭噶。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系呢单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咧，近住天马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一大车多噶，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钻石山港铁站。而另外屯门公路出翻九龙咧，近住深井交汇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豪景花园。重复一次啦，就是屯门公路出翻九龙咧，近住深井交汇处嘅慢线咧，而家系封闭噶，受到交通意外影响，龙尾就去到豪景花园。较早前龙翔道去翻观塘咧，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咧，因应道路情况啊，以下嘅路段咧仍然都系封闭噶，咁分别系天华道、龙汇道、天美道、立法会道、下角道来回方向咧都系封闭。咁而另外介乎分域街与下角道之间嘅一段内告士打道咧，去翻中环方向，同埋介乎柯布连道与下角道之间嘅一段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咧，都系封闭噶。咁部分嘅巴士路线咧系暂停服务，同埋需要改道行驶。而家告士打道西行咧，去翻中环方向挤塞噶，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啦。咁亦都影响到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北角码头。而大坑道去翻司徒拔道方向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而家都系冇龙尾。咁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模糊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毒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违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纵然距离遥远，却感到就在身旁。明明紧靠一起，你我却相隔天涯海角。在拥挤喧闹的人群中，让我用最好的音乐来引起你的注意。我是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点至10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布列翻新了，还有闭路电视和对讲机添。 不单止外表优化了，好多你哋睇唔到嘅组件都优化咗，令我哋部 lift 更安全、可靠同舒适。 部 lift 超过20年，唔使换过都好似新嘅一样。 快啲联络注册承办商优化升降机啦！合资格嘅业主仲可以申请政府资助。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至今已经播出超过300个节目，参与的少数族裔和社区人士不断增加。 第27、28季现正接受申请，想开咪制作电台节目的你就要把握机会啦！ 即上 cibs.rthk.hk 填写及递交申请表格。 填表有困难，打嚟2331-2334，会有专人讲解和协助申请。 截止申请日期是6月20日下午5:30。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吧，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袍黄队喎，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00，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租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啊，喂，嗱，我哋平时节目咧就好少会嗰啲咧，譬如话啊，我哋今日呢个节目咧内容好丰富啊，我哋三个钟头咧，第一个钟会讲乜，第二个钟会讲乜，我哋好少即系 show 个所谓嗰个 run down 出嚟咁样噶嘛，因为我哋本身冇啊嘛。 我哋有 噶， 你唔记得咋？ 系你自己唔跟队咋？ 咩啊？我哋有阵时即系会变化万千噶嘛。 自己都口疾啦，你开记招啊？ 系啊系啊，系啦、啊。但我觉得今日咧都需要，都需要破天荒，我哋都要 show 个 run down 出嚟嘅。唔系、 啊、 我等大家安心一下啫。 系， 我哋会喺由而家开始咧，我哋起码会讲到头呢一节啦。我哋都会同大家介绍翻咧各位琴日即系嗰个上街嘅情况嘅， 分享 经历，分享下经历 嘅。呢、這个冇得唔讲噶，有几？多个城市、国家或者香港曾经出现过有200,000+1的朋友上街去表达他们的意愿，而且是这么和平， 是 这么正的。 不是，还要最重要我们加上后面那句，我们其他节目时段就会恢复正常的了。 是的，是的， 为什么我们特别要提个温摊给大家呢？是，我们总会知道有些朋友很担心，他说不是嘛，你们想着又开三个钟头记者会？不是， 我们都没开过三个钟头记者招待会。 好了，所以我们 如果是我们开记者招待会三个钟头，应该会有极尽视听之余多啲噶。 系啊， 起码我哋讲嘢真啊嘛。 我哋都有林太啊。 系啊， 我哋都有林太、啊。 嗱，我哋嗱，大家唔好自己对号入座啊。桂花田个老公唔系姓桂嘅， 冇错， 佢老公系姓林嘅，所以佢真系林太嚟嘅。乐富街市嗰个林太 系。系啊，好啦，咁我哋而家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啦。琴日我哋即系各自见过啲咩情况啊？边个系最早啦？我一定系最迟噶啦。因为我要收工噶嘛，又系 我系因为我系跟咧艺术文化小队一齐咧，就由呢个中央图书馆嗰度出发嘅。 几点？几点？ 2:30集合。 哇， 咁、 啊、 我系2:00到咗嘅。 哇，好早喎、 啊。系啊，因为我自己知道自己咧， 逼唔逼得入去啊？咁、那个时间、 啊，完全 OK， 因为我系喺中央图书馆隔篱，就唔系维园嗰个位置度，所以嗰个位咧、啊，人系多嘅，因为我由屋企可以行到过去啊嘛。但其实你去到天后嗰阵时，你已经见到哇，周围大家都喺度讲，嗰边封咗啦，嗰边封咗啦，咁样。 系啊，又系咁样咯。 系啦、啊，咁但系咧，我系可以完全集合到嘅。不过咧，出到去条大街之后咧，其实都真系keep 住停顿嘅。 系， 因为其实我由2:30开始出发啦，我到5:30嗰阵时咧，我都系勉强叫做经过到SOGO 门口。 吓、啊， 去到 Sogo 门口，跟住去到嗰个位置嘅时候呢，就有人用大声公呢，就係话洛克道开咗啦，坚尼斯道呢一边呢唔係警方唔开路，只不过係因为金钟湾就实在太多朋友啦，行坚尼斯道啦，甚至嗰陣时佢话告士打道都开咗一条㗎啦咁样。但我都有个问号嘅，因为我諗冇理由开埋告士打道啩，原来就开咗一条嘅行车线，就方便一啲嘅游行人士去行咁样。但係当我去到洛克道都唔代表有得行嘅。我话去到5:30，其实嗰段路呢，如果由即中央图书馆行到去我最尾嗰个位，我諗大约係洛克道马斯道交界嗰个位啦。其实平时15分钟就行完㗎啦。我行咗3个钟，我都只係去到嗰个位置啫咁样。咁沿途见到，因为本身譬如洛克道本身唔係游行嘅路线啦。其实都会影响到嗰头嘅铺头做生意嘅，讲真。但我见到好多铺头佢哋连晒纸出嚟呢，都係话街上见，今日我哋都休息一天啦。有好多嘅食肆啊，其实就做唔到生意，但佢哋反而就黏咗啲纸出嚟啊，就喺度咧有好多饮用嘅水啦，随便攞，方便大家嘅一箱一箱摆喺度，俾游行嘅人士就去攞咁咯。但系最奇嘅就系、是。就算平時香港人你諗下有贈品啊，派把扇啫嘛，我都去攞啦，係咪？但佢派曬水喺嗰陣時，大家咁需要飲品，但係真係唔多人攞。 係啊，留俾有需要更加有需要。係 啊，因為 大 家都會自己帶定一啲叫做水樽啊、飲用水啊、風扇啊等等嘅嘢啦。 呢個就係我第一段路線啦，因為跟住咧，因為我全家都出咗去遊行啦，變咗咧冇人理屋企只狗。咁所以咧，我一早就知噶啦，所以我一定要準時開始，因為我知道我到六點之前我一定要離開，我要喂佢食嘢。 唔可以擠定嘅咩？ 我嗰個唔係擠定嘅，因為 佢自由。佢阿摩尼公主喺屋企好自由㗎，係 啊， 佢需要去係啦。 係啊，佢可能要氹佢食。 咁我有我嘅選擇，我唔可以咧唔理我只狗嘅需要噶， 帶佢出嚟啊嘛。 咁又唔得太熱。 咁啊，好多人都帶咗窩出嚟啊。不過都係細窩多嘅。 唔係啦，因為摩尼太大隻啦。 係啊，所以跟住我就要做另外一樣嘢咧，係 Mission Impossible。 你做一個好媽媽， 我 係 啦， 逆流啊， 因為我要逆流啊，我由灣仔要行 翻去。逆流大媽， 係啊，逆流大爸可能係，逆流大爸，我就要行翻去炮台山嗰邊，因為我知道咧，即係地鐵方面都好多人， 好多人封， 我又唔想加重個負擔嗰樣嘢，咁變咗我就要逆流第一次。逆流嘅時候，你就會見到，就算我到六點幾嘅時候，喺維園嗰邊都依然有幾多朋友，你開幾多條路都好啦，依然都係非常有衝勁啦，朝氣勃勃啦，好守秩序咁樣。 雖然等好耐，但係都冇任何怨言。 係啊，太多人，所以你個時段會拉到好長咯。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啊, 啊, 啊。你走咗去邊啊？ 我咧就即係講聲唔好意思。 冇啊，唔需要講 唔 好意思嘅。根本個規矩唔同曬啦，冇人會覺得話阻住啊。 冇，完全冇行出嚟。 即系主要佢想话佢插队啫嘛，但系佢冇所谓啦。 由于真系有个6月9日嘅经历， 系啊， 即系我系又系喺呢个花园教会之后咧，就喺沙田嗰度出嚟咧，咁咧啊，今次咧。又俾我真係撞撞地咧，又真係好順利地咧，好完成。咁我哋食完嘢之後又搭港鐵出去啦。咁喺九龍塘咧又轉翻出去咧就搭地鐵。咁今次我喺哇，我不如喺太子落落啊！今次我同埋樂樂明明去啦，係因為即係都考咗一個禮拜試啦。咁其他嗰啲咧，佢話 輕鬆啲嘅， 放鬆下少少。 都唔輕鬆。我話嗱，講到明，佢話佢哋都一定要出去啦。咁所以咧，話你自己準備定你自己温習啦。咁跟住就選擇咗去啦。咁跟住咧就佢哋兩個跟我，因為華友做嘢咧，佢哋自己係中環出發嘅。咁跟住咧就喺太子咧，我話不如我去太子落，唔好旺角咯。就真係出咗太子，太子一出啊，對面咧就去荃灣線噶嘛。我不如咁啊！我哋去搭多一個站啊，橫掂都上車啦，車又到咯。去多一個站啦，去深水埗咧。 跟住咧， 竟然咧～我搭咗等咗2班車，我就上到車啦。 幾點啊？嗰陣時係 2:00幾啫，不過 即 係 你意思，你喺深水埗再轉去港島線嗰個方向。係 啦，跟住搭紅色線啊嘛， okay, 就去到直接去到中環咯。咁去到中環咧，咁啱咧即係我話喂，要去廁所啦，如果唔係就冇得去啦咁。咁排咗，其實排隊去廁所仲等得耐過等車啊！ 我會㗎，特別你女士一定係。 咁起碼等咗成4-5個字排隊去廁所之後咧，我哋去咗車尾嘅位置上車咧，又係等2班車，我哋就。可以安全上車啦，去到不過我就選擇去灣仔落車啦。 好所謂，好正常。 唔係，同埋你都叫做有老有嫩啦，係咪先？ 係，我係 都留意住嘅。 咁出到去灣仔都見到好多人咯。我話咦，點解？ 同上次嗰條路唔同㗎。 灣仔地鐵站有冇管制㗎？定係全部都開通㗎？ 有， 有兩點幾鐘有管制嘅，係啦。灣仔同羅灣天后一帶都有管制嘅。 其實咧， 可能係你嗰個嘅出口咧就冇封道，但有啲位咧都可能只不過係貨有人出，有人入。 可能佢有啲都單向啊，或者人潮措施咁樣。 其實咧，我哋喺地鐵裏邊咧都喺度諗緊，喂死啦！我有睇到消息咧，又話油塘嗰邊諗住行翻港島線嗰邊，跟住阿露露話：喂，唔係話油塘嗰度封喎，咁跟住旺角又話暫停俾人入喎，咁點我哋應該點？我話唔緊要啦，繼續向前行。 啱啱 啱，有人喺度係咪先？係咁咯，咁跟住就真係琴日都好順利去到即係去到個灣仔，仲睇到嗰個大嗰、那個叫遊行隊伍嘅車。 哦，係、okay、 嗰、那個車要行先噶嘛，嗰、那個車行先，我仲影咗張相。 同埋係咪你有你去到獻花嗰個位啊？即係喺太古廣場嗰度。 係啊，佢影到相 俾我。係啊，因為嗰個位咧，我琴日我都逼唔到佢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位置啦。 都等咗好耐，所以我同你兩位講咯，如果你真係有獻花咧，其實唔使爭淨係嗰個位。係 啊，佢有第二個地方都有。 因為一條成條嗰個叫由PP 嗰度咧，由頭去到尾都可以擺。 都可以好多。 阿華話喺佢，我都同阿華講啦，阿華話右邊都有啊，因為佢發生事係左邊啊嘛。 係。 咁右邊佢又都有人擺花咯。 有啊。 係啊。咁疏導咗，因為嗰度真係塞咗好耐。不過大家都好明白地知道大家要鞠躬之後擺低花，跟住就走啦嘛。係 啊。 都要一啲交錯位咯， 所以琴日個遊行咧，我諗你同一個禮拜前咧，好容易就有好多地方見到唔同啊。第一咧，人數個多啦，譬如我都係想諗住逆流，即係由會展行翻去銅鑼灣嗰邊咧，你已經發覺，你已經發覺咧，用上一次嘅路線咧，你逼唔到噶啦。嗰條灣仔天橋你行唔到啦。咁而且你一行你就發覺，哇，點解咁多行車線咧都開放咗？你知啊，其實我地理概念好差噶嘛。 明白。 我行下嘅時候咧，我成日發覺上次好似冇開過呢幾條線。开咗咧，咁你好明显知道， 其实开多咗， 多人咗好多噶，咁甚至乎我连嗰几条天桥咧，嗰啲系咪马斯道嗰啲行天桥？ 系， 我话唔系话嗰度行人天桥都开埋， 马斯道嗰边都开咗， 好犀利。咁所以呢个第一就劲多啦，第二就系咧。你多好多人咧，攬白絲帶啦，同埋孭住花啦，我見到真係孭住喎，啲人喺背囊度插咗好多白花，咁啊拎住好多花束咧，就一齊喺度行。咁因為你知道佢同上次相比咧，就多咗一個犧牲嘅人士咁樣。 我琴日都去，即係因為沙田唔係花檔多啊，咁喺花店咧話對唔住啊，趕唔切入貨嗰啲白色花，咁好多已經賣曬咧。咁依咧都 我見到好多係派曬啊，佢哋一早咧已經選擇咗好多花店咧，喺、各區。區都有啊，即係知道大家有個特別嘅用途。白色嘅花你哋攞去， 我係攞添啊，直接 有好多係直接攞，唔係買。 呢個香港人好有愛，真係 好多香港人都係咁。 我見到 PP 嗰度咧，亦都有好多嗰啲即係市民啦。咁真係係一箱箱，好似啲批發貨嗰啲一箱箱嘅白玫瑰咧擺喺度，你要唔要花啊？要唔要花啊？咁樣係俾係免費派俾所有嘅市民。 我係去到因為嗰度逼唔到啦 ，PP 嗰度咧，我就去到立法會嗰度。咁佢喺嗰個樓梯底咧，即係廁所位隔離嗰度咧，近住連龍牆嗰度。佢就咧設立咗一個祭奠站，咁咧嗰陣時候去到嘅時候九點，咁就啱啱好，因為原來佢九點鐘咧佢就有個三鞠躬儀式，咁、但係咧我想話咧喺嗰度咧其實見證咗好多嘢嘅，第一就佢哋自己設咗個臨時祭奠啦，就好有心啦，有兩幅對聯咁樣就即係歌頌同埋亦都係懷念嗰位朋友啦，掛咗幅雨褸，咁但係與此同時咧。嗰度連龍牆咪有條樓梯上去，即係條天橋嘅。咁我就發現咧，嗰度啲人就係落冇人上去喎。咁點解咧？原來咧，佢哋自己咧有人咧就係啲義工自己臨時做咗人潮管制，就話而家連龍橋咧只准落唔准上。咁第一咧，你發覺啲人都會好守規矩喎。佢哋唔係警察嚟嘅，佢哋唔係保安嚟嘅，真係市民咧。你大可以話關你咩事啊？我做咩要聽你啊？冇。啲人咧就覺得好遵守秩序，咁點解佢有呢個人流管制呢？原來咧佢喺隔離咧嗰個祭奠站咧，佢有個化寶爐啊！真係，畢竟我哋香港咧就呢個中西文化並重咧，除咗有西式嘅獻鮮花啦，或者唱聖詩咧，咁一樣都會有燒祭品，所以佢有個化寶爐，然後佢仲話我哋有啲金文衣紙咧俾大家咧就喺嗰度即係 露 祭佢，咁所以佢話咧因為驚有火爐喺度咧，如果你嗰度又上又落咧，佢驚咧你。行唔到會擠塞咧，有意外，所以佢哋主動咧就設立咗呢個人流管制。跟住我望住， 边有咁好规矩嘅管理㗎，真係自发㗎喎、嗯。 其实 而大家又跟住做㗎喎，係好厉害。 只係呢一个即係我会话琴日见到呢，即係人多一定係一件事嚟嘅。佢哋嗰种自发性，佢哋嗰种美丽呢，令我真係有一个感觉係香港人真係好美丽。唔知係咪真係要去到一啲咁极致嘅例子先至迫使到大家咁一心一意咁齐心去做一件事。但我会话边个逼佢哋出嚟都好啦，但係琴日呢一个美丽我觉得好应该所有香港人要记住记住囉。 这座城那座城内千个一个灯火，每道墙每道门口装着几多个我，谁也是被珍惜过，谁也是甜梦中惊醒过，谁也是白开心过，谁也是后痛楚。 粉丝啊，千千万万个我，琴日咧，其实有一个位咧，系好罕有嘅，即系好多次嘅游行咧都冇见过嗰个画面嘅，但系咧老老实实见到咧，你唔系有啲咩特别觉得咩，哇，振奋啊或者激动，你觉得咧系比较难堪嘅，就系边个地方咧，就 系 警察总部啊，湾仔警察总部， 系 嗱咁多年嘅游行，可能大家经过见过睇新闻咧。你都好少見到人會特別圍住警察總部咧逗留好耐啊，同埋即係當係主攻目標嘅，真係冇。就連其實雨傘嗰陣時候，我印象中都冇人咁樣嘅。琴日去到夜晚咧，都唔記得幾多點啦。 軍地廠街，我諗由七點幾鐘到嗰個時間開始，大家就開曬燈咁樣。 佢圍住喺嗰度嘅時候咧，你就見到首先就個個圍住啦，咁、然後咧就開始嗌好多口號啦。咁好老實啲口號咧，有多當然都係好難聽噶啦。有人講粗口嘅，有人就鬧佢哋，甚至乎有好多係笑嗰啲學歷咧。即係你知呢一輪大家都好中意話嗰啲警察學歷唔好啊，所以就話嗰啲咩你哋係咩藝俊仔咁樣，好多人咁樣。咁所以點解咧？你明佢哋點解會咁做嘅？即係因為覺得之前佢哋嗰個執法行動好差勁啊，咁樣啦。咁但係咧，你喺隔離聽到咧，你又真係心噏嘅，因為點解咧？你又知道唔係所有 阿 Sir 系 都系衰人，特别系你 我从来都 最惨 系， 真系认真。你琴日见住咧，佢哋好多就即系企喺前，佢同嗰个小威仔一条栏杆嘅嘛。其实面对面噶，即系难听啲讲咧，锡到面嗰种距离嚟噶。佢兜兜面讲闹佢，嗰个人兜兜面又听嘅，冇反应。咁然后你会发觉。嗱，你今日闹完啦，今次呢件事过咗，咁又点算咧？呢个真系超认真，咁你又仲有咁多阿 Sir， 真系千千万万个我。 嗰条裂缝啊，真系啊，我 B B 胶都唔掂， 真 系 真系 阴公 噶。你话 其 他嗰啲，可能佢冇去执勤嘅，甚至乎可能佢个心里边唔认同嘅，总有啲人噶嘛。 佢都系打份工，个老细叫佢做嘅话，佢都要做噶。 系啊，咁你谂下嗰啲人咁点算咧？真系好似阿祖话斋，喂。唔系呢件事过咗算，嗰条裂痕点算呢？ 哇，唔知点问啊！ 好多人都话2014年之后咧，本来已经擘开咗嗰条罅咧，都叫做收翻好多啦，收翻好多，即系叫好咗好多咯。突然间又整一单咁嘅嘢，我都真系觉得系难堪噶。所以我头先强调咧，唔会觉得话好震撼，哇劲啊！我哋勇闯去警局，唔系你真系觉得咁点？嗰啲都系执法人员。 系啊，其实都真系会听到好多嘅口号，即系譬如我自己都会选择性地有啲口号参与，有啲选择性。 系啊，有嗰啲我都唔好嗌到。 即系我谂理智好紧要嘅，譬如我自己喺上一个礼拜嗰个游行咧，就冇听到呢一句嘅。但系琴日我 keep 住都听到有一句就系、是。香港人加油！ 哦，系啊，呢句系啊， 好简单嘅五个字，但系、 啊、 我谂呢一句系真系同大家打打气之余咧，亦、啊、都同大家俾一个提醒同埋鼓励啊！ 系 得到呢一个法例，而家都唔系完全嘅撤回啦，但我谂都可能满足到部分游行或者有需求嘅人士，起码呢件事暂缓咗咁样。但系要点解去加油呢？我谂最紧要嗰样嘢就系、是、得到嘅，我哋要不忘初衷，即系究竟系发生咗咩事，发生紧咩事咯？ 但系好似有啲网站咧，香港人。加油是找不到咯， 即是是 或者有些电视台啊， 是啊， 好惊 有些新闻报道都好像诶，好选择性咁样， 加油都不到，香港又用不到，咁点先？ 好啦，跟 住我哋香港电台的新闻咯， 紧守岗位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部分留守在金钟下角道的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示威人士，酝酿转移往政府总部和立法会对出的天美道继续聚集。现场的情况交给陈乐谦报道。 是，唔该晒邓永盈的。部分留守在金钟下角道的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示威人士，目前咧係正開始咧係轉移前往政府總部同立法會對出嘅天美道以及立法會示威區一帶啦，係繼續聚集噶。咁就而家睇到啦，啲反修例人士啦，佢哋主動啦係搬走一啲嘅路障啦，同埋一啲物資啊，又開始清理啦，留低一啲嘅垃圾啊，希望咧可以重新咧係開通翻馬路啦，唔影響民生噶。我哋頭先同其中一個啦贊成即係轉移陣地嘅示威者傾過啦，咁佢就話留守下角道嘅目的咧，其實係並非為咗佔領馬路噶，而係咧同時咧咁樣做法咧，都可能咧會係即係影響民生噶，因此咧佢哋係贊成啦轉移陣地，但強調啦佢哋咧係並非撤退噶，政府咧係必須要撤回修例噶。而較早之前咧，其實佢哋咧喺大約九點半打後嘅時間咧，佢哋已經開始醖釀緊今次呢個做法噶。咁較早之前喺到場協調嘅立法會議員歐樂軒啦，仲大聲公同示威者話：現時咧政府係藉住吳清祥咧係製造一個假象噶，好似示威者咧係佔據住馬路咁，令到反修例嘅人士咧係輸咗民意噶。咁加上咧現時嘅留守嘅人數咧其實係有限。建議咧，大家係保留實力咁話噶。咁當時咧，有啲嘅示威人士咧係表示係贊同啦。咁不過咧，亦都有人咧係反對噶。咁認為咧應該等啦，更加多嘅市民咧喺收工嘅時候啦，先至係再加入。咁同埋咧，現時嘅民意嚟睇啦，警方咧係唔會清場咁話噶。不過咧，經過唔少人嘅商討之後啦，係最終咧都係贊成咧轉移個陣地噶。咁就最終喺大約喺10:00左右啦，佢哋就開始行動啦。咁我會繼續睇住佢哋嘅情況，先將時間交翻俾直播室。 好啊，唔該曬陳樂謙。而身兼法律界選委嘅大律師公會前主席陳景生話： 未有預計昨日參與遊行人數有咁多，認為市民除了反對修訂逃犯條例，亦都不滿特首林鄭月娥的表現，以及警方上星期三對待示威者的手法。他批評特首態度我行我素，應該檢討。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指出，政府暫緩修例工作已經形同撤回，但陳景生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認為暫緩字眼上有彈性，政府若果想撤回就應該直接宣布撤回，否則會令市民更加不信任政府，形容手法不智。另一名法律界選委資深大律師潘希在同一節目說，市民不信任政府，若果政府承諾撤回，重啟程序時會作詳細、全面並且給予足夠時間諮詢，就可以釋除疑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朝早仍然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日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65点，升247点，成交金额257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77点，跌咗3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2.4，升2.4；盈富基金27.85，升2.5；汇丰控股64.45，升6.5。港交所263.2，升2.8；友邦保险75.55，升1.75；建设银行6.36，升3仙；中国平安87.6，系升咗4毫；工商银行5.8，升6仙；中国铁塔1.94，升2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08.6，瑞士法郎0.999，澳元0.688，加元1.341。新西兰元0.651，人民币6.926，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122。日经平均指数报21,136点，升19点。港金现价报12,50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41.1美元，卖出1,341.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住深井慢线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咁继续讲翻港岛方面啦。咁而家仍然封闭嘅道路包括就系天华道、龙汇道、天美道、立法会道、下角道来回方向啦，同埋介乎分域街同下角道之间嘅一段内告士打道啊，系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同埋介乎柯布连道同埋下角道嘅一段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啦。咁部分巴士路线啊都系暂停服务同埋改道行驶噶。咁而家港岛咧比较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啦，龙尾排到去马斯道；咁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龙尾排到海丰园；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山道噶。咁大坑道去司徒拔道咧就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都是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就模糊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定富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系阿一。 在这几天在我们身边都充斥着很多真真假假的资讯，很多时候我们都分不清哪些对哪些错，但是希望大家都记住，住得在这个地方的都是喜欢这个家。 我相信你正好白纸一张，计你点样创造善与恶，变咗都好，我哋点样对佢，佢点样调度。 有音乐同行，香港有快乐可能。 平时总系有好多时候要俾钱、收钱、俾家用、买嘢、食饭夹钱，点样可以过数方便啲呢？金管局推出咗转数快。全新系统助你经唔同银行或者电子钱包跨行即时过数，随时随地一个手机号码就收到钱。你都快啲透过银行或者电子钱包登记用手机号码收钱啦。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放纵快活人。 火势，琴日唔知佢由几多点钟行到几多点钟就完呢？沿途见到啲美丽嘅画面系究竟系点嘅咧？啊，有等佢自己喺个风头火势里面去分享一下，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嘅点点滴滴。我又有请曾志豪。 我想个个人都有这个真的点滴在心头啊。总之你又出来走过，或者你又在电视机那里看到的话呢，你应该都会感受到是原来呢香港很漂亮的地方，可能就在啲危难的情况之下呢展现出那些真是人性的光辉啊。想讲下咧，民间嘅智慧咧，有时就真系不能不佩服嘅。譬如呢两日咧，有两个比喻咧，我觉得咧都系解释得几好嘅，真系好适合，即系我哋好诚心劝告你话，其实如果政府咧真系好希望可以同市民有多啲沟通，真系有 connect 到嘅话咧，我谂你真系应该参考一下呢啲民间嘅智慧。其中一个系咩智慧咧？譬如话。当特首佢喺游行前一日，佢就话会暂缓呢一个修例嘅时候咧，就有人都有好多疑惑嘅，话哦暂缓，其实等唔等于撤回咧？又好似听讲过之前会有呢、這、一个即系暂停啊，又话有搁置啊，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嘅、哦。咁呢啲中文嘅游戏文字游戏咁复杂，点玩呢？于是乎好快咧，你就见到有一张嘅图咧，就喺网上边 post 出嚟。喂，我觉得呢个真系民间智慧无穷无尽，系一个遥控器嘅图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咧？佢就话：，唉，文字太复杂啦，不如一图解说啦。佢就话俾你听，暂缓咧就即系揿咧遥控器上面咧嗰、那个暂停嗰个字，系啦。咁佢话咧，如果系各字咧，就系呢一个stop 啊，嗰个正方形嘅嗰个符号。咁如果系呢一个即系撤回咧？就是嗰个 eject 嗰个掣，即係弹返隻碟出嚟嗰个掣咁样。喔、哦、咁我真係一图睇晒喎。佢话呢即係你终于明白啦咩叫做即係三个字有啲咩唔同嘅意思咁样。你话如果政府里面有一啲高手，我哋真係讲溝通技巧呢，有人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同大家解话去溝通嘅话呢，可能就唔使咁多疑惑。你翻嚟到今时今日咧，佢个版本几多啊？之前就话暂缓，去到第二日咧，即系琴日一游行完之后咧，佢就话咧，唉，我哋直情系永久暂停噶啦，唉，唔会再翻嚟噶啦咁样。咁你谂下，你第一日嘅时候，你嗰啲字眼如果可以讲得再清晰啲，系咪会更加容易令到大家接受咧？吓，好啦，第二个比喻系咩咧？咁啊，当佢琴晚八点嘅时候咧，突然间就同大家讲话咧，行政长官向港致歉啦咁样。咁好多人都喺度即时諗啦，啊好似唔係好满意喎，唔係好收获喎。但可能你霎时之间你又讲唔出，人哋都同你讲咗道歉啦，点解你会唔收获嘅呢？你想人哋点先得㗎？咁好快呢就有一幅图啊出咗嚟啦。嗰、那个又係一个好好嘅比喻嚟，佢就话发一个声明道歉就等于 WhatsApp 同你讲分手一样。佢话你接唔接受到？哦，你又第一时间明晒啦。因为我哋之前成日都话，喂，而家啲零零后咧，佢哋好中意咧用 WhatsApp 咧去解决所有问题噶，就连唔翻工咧都系同老细用 WhatsApp 讲，老细我今日射波啊，唔系 ，sorry， 老细我今日病啊咁样。分手咧又系有啲所谓被誉为渣男咧，即系嗰啲衰人咧，就净系喺个 WhatsApp 度，阿娟我同你分手啦咁样，你系连咧即系想问佢点解啊，冇沟通冇回应噶，总之佢就同你讲话我同你分手啦。咁你一用呢个做比喻，你突然间发现。是吧，我哋日常市民喺日常生活里面，你係做老细嘅，你係做男女朋友嗰个嘅，甚至乎你係父母，我諗你都唔想淨係收到呢你个仔女淨係 send 个 WhatsApp 出嚟话老大我听日唔返屋企㗎啦，几日都唔返啦，你都会唔鍾意㗎。咁你突然间又明白晒点解大家当下嗰个反应会咁大。所以呢一啲都唔複雜嘅，佢全部都唔使有啲好高嘅學問，冇新聞官，亦都冇一啲乜嘢呢即係高官厚禄嘅朋友呢嚟帮你即係做頭先嗰兩幅圖，其实出个心就得㗎啦。咪我真係为咗以后大家溝通好呢係着想嘅。不如呢下次你真係諗清楚讲一个说话之前，你试下搵个比喻，讲一个方案之前，你諗一諗对方嘅反应，唔使大家下下都咁疲累啊。风头火势，所以其实佢比起早两日咧，佢皮肤又黑咗啲，因为可能真系好晒嘅关系，同埋行得太慢嘅关系。但系呢一个真系代表你青春、美丽、勇敢同埋防晒做得唔足嘅证据嚟嘅。我哋有请黄耀祖， 系啊，真系防晒做得唔足，咁样未开始。身边嗰啲朋友已经讲：， 哎呀，你而家 你湿到咁咯， 唔系你而家恶高头拧嘅喂， 喂，仲有 反光啊， 眼下面呢度红咗， 你而家真系包青天咁样咯，已经 唔抵得啊！但我觉得我入边啊，由内到外都系靓噶。一个修例风波，其实真可以见到好多好多嘅情况啊，而其中有啲地方咧都觉得系好美丽嘅。虽然啦，即系大家都会见到有一啲嘅新闻啊，可能大家睇咗咧都会有啲担心或者唔开心嘅。但譬如有好多唔同嘅团体咧，都好担心就系我哋香港嘅朋友咧，会唔会因为呢一个嘅风波导致佢哋个情绪唔好啊？就好似红十字会咁啊。星期五嘅时候啦，我哋三个咧都即系有参与到就系红十字会嘅活动啊，就系叫大家。提一提大家啊，要去捐血，虽然豪仔咧就要拍头条就去唔到，但系个心都同我哋一齐嘅咁样。我同阿田都做咗一啲嘅呼吁，希望大家咧，如果真系觉得咧捐血系帮到人嘅话，因为最紧要知道嘅咧，捐血唔单止系可以帮到其他人，其实都可以令到自己嘅身体咧更加健康嘅。所以我哋咧都非常乐意去咁做。但呢个修例风波咧，红十字会咧更加系做咗啲额外佢哋嘅工作添，就因为佢哋咧就系见到啊有唔同香港嘅朋友啦，可能喺个情绪上面啊、心灵上面咧都需要一啲嘅慰问啊，所以佢哋咧由上个星期三开始咧就接听一啲受困扰市民嘅电话，特别揾咗一啲嘅临床心理学家啦，同埋心理支援服务嘅义工咧就去听大家嘅电话嘅。其实打电话求助嘅朋友都唔少啊，截至去到前晚十点咧，热线咧一共系听到60几个求助嘅电话噶。而红十字会咧仲非常之贴心添啊，因为琴日咧就有一个大游行啦，佢哋亦都有一啲嘅急救站啊，希望咧都可以由身体啦到心灵啦，都可以俾市民多啲一啲嘅服务嘅咁样。咁啊，另外有一啲嘅团体咧，譬如一啲嘅艺术心理治疗师啦，都有知道啊，有好多家长同埋甚至系老师啊，都有一啲查询，因为佢哋可能见到啦呢一阵子有啲嘅学生啊、小朋友啊，佢哋个情绪咧都唔系太稳定嘅，咁可能有阵时对住呢个问题嘅话，究竟老师啊，究竟家长应该要点做呢？佢哋甚至话咧，接收到一啲嘅家长就话咧，小朋友喺夜晚发梦嘅时候咧，都见到一啲冲突嘅场面啊，咁样，咁啊遇到一啲负面嘅情绪啦，咁啊专家咧就建议啊，其实最好咧就要多啲时间陪住啲小朋友啦。如果受到困扰，食嘢嗰个即系食欲唔系几好嘅话咧，咁啊情况仲已经有持续住一两个星期咧，就要揾专家去倾下。我谂咧，即系有一啲嘅情况，可能大家都估唔到件事会系咁样发展嘅。发展到啊，琴日咁样，一个礼拜啫， 事情咧已經真係起起伏伏好多轉，但係我諗咧，如果係喺個情緒上面咧需要援助嘅話，喺我哋香港裏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團體咧可以做到一啲嘅支援嘅。咁尤其是可能係爸爸媽媽，可能你哋都想了解，你都好錫你哋嘅小朋友嘅，點樣去打開溝通嘅第一步？又或者有啲我應該要點做，你都唔明嘅話咧，其實爸爸媽媽咧一樣都可以啊，揾一啲有需要嘅，我哋有唔同嘅單位啦，可以幫到大家舒緩一啲不穩嘅情緒嘅。記住香港人加油，我哋呢個地方咁美麗，有啲乜嘢你開把聲啊，講嗰一句啊，就會有人幫到你噶啦。風頭火勢，作為一個好媽媽，唔單止會帶啲小朋友睇下究竟佢哋住緊嘅地方發生緊啲咩事之餘，翻到屋企系要温书噶，所以琴晚呢位妈妈就同佢个女女温书温到四点钟啊！你个女平时读书都几好啊，其实使唔使温到四点啊？放过佢一马啦，人哋阿妈桂花田。 哦，你搞错咗啦，系佢想喺佢个女身边温书。佢一路问阿荣荣，荣荣一路话：妈咪又咪讲咗咯，自恋轻衰啊！ 当年我冇读中史啊，阿女又话俾你教翻我好嘛？ 唐太宗咧，除咗系活络游之外，仲系咩人嚟噶？ 我系想话俾你，琴晚正真系，咦？原来佢读紧而家近代史，讲紧毛泽东毛主席嘅打后落嚟嘅历史，跟住我咦，突然间醒咗个人，我系冇放。我佢系我同佢，佢同我温书，咁大家互温，跟住我哇，原来咁啊，真系好嬲啊！咁样， 我记得噶，我读咧中一嗰年咧，第一次读历史咧，嗰个老师第一堂系同我哋咁讲嘅，佢话你哋知唔知点解你哋要读历史啊？就因为嗰啲在位者佢哋永远都吸收唔到历史嘅教训，所以我哋今时今日依然要读历史。所以阿田你而家读翻历史系啱噶。 跟住咧，我同我女不约而同话。而家同而家依时依日呢两个礼拜画面，同当年时嘅历史有咩分别啊？佢话冇分别， 有分别。而家你读嗰啲系考试会出嘅， 系今日咧睇好多市民上咗街，表达佢哋嘅心声，表达对佢意见。我见到好多咧热心嘅市民咧，自愿性质咧去帮手去派发一啲用品，有花啦，有冰毛巾啦，有表达意见嘅牌啦，有水啦，有纸制有纸巾制嘅花啦，有丝带啦，系啦，即系好多林林种种嘅，有自发性帮手去守秩序嘅市民。虽然咧人多，但系大家咧都好耐心等。然后冇怨言，冇发难，冇人闹交啊！百几万人上街系和平嘅，系理性嘅，系有礼貌，系有笑容嘅。啊，同早阵子咧，我喺街上遇到嘅市民咧，性质咧真系好唔同，好唔同得好紧要。咁点解咁讲咧？嗱，即系有一次咧，我喺条行人天桥。其实行紧，即系行，大家都系行紧嘅。我向前行，咁有个人咧就同我系反方向咁，即系可能有少少分心，因为我望紧人哋一对鞋咁，我几靓咁，咁啊耷低头望到就冇留意到前面嗰个人。咁但系其实我系争啲撞到佢，系冇撞到噶，争啲啫。但系个男人其实佢自己咧都喺度向前冲紧，佢自己冇睇清楚我，咁大家争啲就撞啦。咁但系竟然换嚟嗰个男人好大声话：你慢噶咁。喂，其实佢自己都有负翻责任啊！如果你睇到我嘅，咁你咪合，即系我冇话我自己啱，不过即系我可能分咗少少神啫，咁争啲撞啫，都唔使咁闹咁大声话你盲噶。咁另外一次咧就系、又系喺嗰条行人天桥度啦，咁一边上一边落嘅，咁但系我要去嗰个地方个入口咧，正正系喺逆线嗰边嘅，点知又换嚟有阿叔撑开只手啊！你啊，行嗰边嘛，呢边系向紧上嘛，你喺度向落。咁但系其实老实咧，我如果我嗰日知道嗰边系落啦，但系我要入个入口喺暗咁啱喺你嗰边啊嘛。咁有冇理解一下人哋究竟点解会咁样逆线而行咧？系咪真系咁刻意嚟同你阻挡住你条去路？同埋我都冇阻挡佢去路，我喺佢侧边隔篱行，但系佢竟然伸手话：喂，呢度系向上噶，唔系向落噶。咁我要去嗰个地方嘛，咁我点咧？嗰、那个入口只系喺嗰边，咁我点样去兜？真系去兜个路？咁我相信又未必会要去到咁咯。咁所以其实咧，唉。 市民我都知道嘅，就係好多千奇百趣有唔同嘅人嘅。不過就希望大家即係喺平時行街都用翻，可能好似琴日咁一個平靜嘅心，唔好話下下望住人啲唔好嘅嘢而去發爛大聲去鬧。咁希望可以大家都可以容忍一下哦，同埋睇多幾面啦，睇人哋嗰個心意，睇下人哋嗰個做法究竟係啲乜嘢，你先至去大聲去出聲鬧，好唔好？可以做翻一個有品質嘅市民，應該好好多嘅。 系、哎、呢、這个 Beyond 嘅再见理想啊！嗱，耐唔时咧，我哋都要提醒一下咧，香港里边咧有啲朋友咧，佢啊真系可能对于呢一个导盲犬咧，又系有啲误解嘅，真系。 系啊，我都见到 即 系耐 唔时又嚟一单噶咯。 即 系 首先，我 谂 第一样嘢，大家要认得清楚咧，嗰种狗系乜嘢类型嘅狗？ 系啦，究竟你唔可能见到凡系只狗咧大只啲。 隻腳粗壯啲，個頭結實啲，你就全部都 個頭結實。 系啊，个头结实啲，你就唔可以全部即刻就话，哎呀，一直系嗰啲咧咬死人嗰啲狗啊，好恐怖啊，嗰啲狗啊咁样。喂，其实佢导盲犬嗰啲狗种咧，都系嗰几只噶，拉布拉多比较多噶嘛。 因为其实咧就有一张相咧，就有一个女网民咧就摆咗上面书度，咁啊影住喺港铁嘅车厢入边，有一位嘅男士咧就带住一只黑色嘅拉布拉多犬。 冇错。 跟住首先咧，佢就认错咗嗰只狗系黑色嘅话咧，就话斗牛狗咁样。但其实可能平时大家成日都会见到，我哋成日话导盲犬小 Q 啊，佢个毛色嘅味可能系浅啡色啊。但其实咧， 好多 嗰种嘅狗系有多过一只色嘅，黑色嘅狗咧。亦都唔代表一定咧，就斗牛犬，因为斗牛犬可以系浅色嘅。我想讲， 同埋佢哋咧，好似一定会孭住佢诶， 有 啊，就会着件背心咧，同埋有啲带咧，去显示话咧，我 系 一个导盲犬嚟 噶。有噶，嗰张相都见到噶，佢孭住嗰个框啊。 我见到有框住个框，但系佢系咪导盲犬平时会着住嗰个背心咧？因为其实我都有见过多过一款嘅，所以呢一点我都唔肯定。 系啊， 但系咧，佢就话即系另外一个谬误啦。除了認錯咗嗰只狗嘅種類之外咧，就見到咧同住呢一隻導盲犬一齊喺港鐵出現嗰位嘅男士，就話佢係用緊智能電話嘅。其實前陣子我哋節目都有講過啦，原來失明嘅人士都係可以有權同埋佢哋可以 用 到智能電話嘅。 係啊，因為有一啲係譬如佢可能係弱視嘅啫，可能佢仲有唔知10%嗰個視力咧，可能佢個眼放到。那個字放到好大，佢睇到啦。 亦都有特別嘅應用程式，係幫助一啲失明嘅人士咧，點樣去用手提電話。 又或者佢用語音咯，因為而家真係好多噶，有啲會特登讀出嚟噶嘛，即係佢會用嗰個手機咧。咁所以佢就用呢一個嚟做佢嘅觀察，就話、有冇搞錯啊？又話失明喺度玩手機，覺得佢根本就貪方便咁樣。 仲要話咧，嗰位根本你就唔係失明嘅人士，而嗰只咧亦都唔係一隻導盲犬，只不過你帶咗只狗去搭呢個港鐵啫嘛。 真係好常識。 係啊，唔係我甚至 其實可以多啲，我覺得可以多啲推 多啲認識， 多啲俾多啲市民多啲認識，就唔好成日搞到佢真係好誤會，佢哋好陰功。 同埋咧，我當啊，佢真係認為嗰個人係扮嘢嘅，咁點解你唔試下同地鐵職員講咧？嗱，其实总好过你事后影张相咧，就自己喺度发泄咧，又帮唔到件事嘅。嗱，你又唔能够了解真相。假如对方真系犯规嘅，你又制止唔到佢， 系咯？ 你几傻咧？ 即系你做紧嘅嘢根本就冇意思同埋无聊噶咯。 系啊，嗱咁啦， 仲无知添。 真系下次认识一下导盲犬同埋失明人士嘅 符合临床评估建议检查项目。消委会再次同食物安全中心合作测试75款非预先包装食品。发现19款的工业生产反式脂肪含量占总脂肪比例超过2%，超过丹麦的相关要求。其中2款酥皮汤的酥皮样本更加超标5倍。酥皮忌廉汤样本的平均反式脂肪含量在4类食品当中最高。以含量最高的一款计算，食用整份酥皮汤可攝取達1.7克反式脂肪，佔每日攝入上限大約80%。含量最低的酥皮湯一份就有0.46克，反映生產商有改良配方的空間。消委會建議消費者少食油炸或者高脂的烘焙食物，煮食時考慮使用較健康的食油，替代人造牛油和起酥油。天气方面，同一道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地区，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各区。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朝早仍然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日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92点，升273点，成交金额3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8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89点，跌2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7.85元，升2.5元。腾讯控股334元，升4元。汇丰控股64.35元，升5.5元。港交所264元，升3.6元。友邦保险75.9元，升2.1元。建设银行6.38元，升5仙。 中国平安87.5元，系升咗3.5元。工商银行5.81元升7仙，中国铁塔1.94元升2仙。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9.864，瑞士法郎7.835，澳元5.389，加元5.84，新西兰元5.097，欧元8.7859。每百日元兑港元7.20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447。日经平均指数报11,136点，升19点。港金现价报12,500元，系跌咗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40.95美元，卖出1,342.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慧首先同你讲，因应道路情况啊，而家天华道咧都系仍然封闭噶，而较早前嘅龙汇道、天美道、立法会道来回方向啦，同埋介乎分域街与下壳道之间嘅一段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啦，同埋介乎柯布连道与下壳道之间嘅一段告士打道去翻中环方向咧，而家都系已经系解封噶啦，下壳道来回方向嘅封路咧亦都系重开。至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回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合和中心。告士打道西行去回中环，跟住军器厂街慢线一段都是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都是没有龙尾。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过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喺定富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佢就系我哋今个礼拜嘅敏感人物啦，你睇下听唔听得明佢讲咩？ 大家好，我是赵少诺，以啲笑听，请热狗扯安，明日头执9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吓，可唔可以讲多次啊？ 你都唔识潮州话，讲多10次你都唔明噶啦，叫佢讲次广东话你听啦。 我系周秀娜，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李敏、崔洁彤、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3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讲讲个天气先咯噃。 28度气温，相对湿度82%。今日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咧有雷雨嘅。 系啊， 有雷暴吓， 冇大遮添。 唔紧要 咯，唔紧要啊，依家三到你嗰度嘅， 系啊，平唔到我系咪？系 啊， 系嘛， 嗱， 成日我哋内唔市咧睇新闻又好啦，各样嘢都好啦，出咗事嘅话咧，好多时候一啲嘅政要又好，啲明星都好啦，佢哋咪要开一个记者招待会嘅， 系， 咁我哋星期六都有香港嘅代表就开咗记者招待会啦，跟住嗰啲 最佳嘅 嬲嬲咧就真系上到上个云精度啦， 睇晒佢咩有讲嘅嘢， 咩都见唔到啊，跟住其实咧原来开记者招待会咧，都真系有好多事要留意嘅。咁啊，嗰个一个例子啦。我今日要讲嘅呢单新闻咧，就唔系讲礼拜六我哋香港嗰位朋友开咗记者招待会，讲到好远啊，讲到巴基斯坦。 哇， 系啦。咁佢哋都要开记者招待会㗎。咁今次呢佢哋开记者招待会呢都系即系政府嗰方面嘅。你估下佢今次出咗一个嗱，其实真系一个小嘅错嚟嘅啫。但呢个小嘅错呢就令到开记者招待会嘅佢哋系一啲都系当地嘅一啲嘅政府嘅朋友啦。好尴尬嘅位置。 点解呢 好尴尬好尴尬。 巴基斯坦当地的政府出一个好少嘅错， 系 开个记者会， 其实是一个人出咗错，就令到在台上边讲嘢嘅朋友就好尴尬，因为错 名牌。 唔系 男女调转咗， 你可以话咧好尴尬之余咧，亦都好有趣， 好有趣， 即系我自己都会谂。 从边方面噶服装啊，身份介绍。 我哋而家未多咗一个嘅工种嘅，就多咗小编呢一个工种。即系有阵时候我哋都会话啊，有人啊嗰个报道是如何啊， 即系个编辑啦。 系啦，今次就佢哋就系个小编出咗错误，令到佢哋做咗一个嘅现场转播。而呢个现场转播咧，网上面嘅朋友就睇得好开心咯。哦，啊，点解会咁嘅？唔系啊，咁都有嘅， 哦、 真系咁、样。 cut 麦前嗰啲嘢都讲埋出嚟。 嗱、啊，唔系，正路嘅啫。不过咧，佢好快咧，呢一个喺网上面嘅直播咧，已经要停止啦， 已经要停止， 已经要停止，因为咧就系唔可以继续咁样出街嘅。 哦，佢着咗 咁样出街，有人就会觉得好好笑， 着咗穿底嗰啲衫。哦，就系佢份稿都拎埋出嚟。 唔怕嗱，攞住个稿都唔紧要 啊。系 啊，好多人都攞住个稿。 后边有人提佢讲嘢。佢原来系听住个耳机啦，后边嗰个刘华指导郑秀文咁样， 我觉得 呢啲系啦，唔系呢个技术上嘅问题， 系技术上边嘅问题嚟嘅，系啦，嗰个政要咧，佢讲嘅嘢全部嘅内容咧系冇问题嘅，或者咁讲啦，就算有问题都冇人报啦，因为如果你喺网上面睇紧呢一场嘅记者招待会直播嘅话咧， 咁你就唔会主打喺嗰个 所有嘅目的喺嗰度， 按咗去直播室里边。可能系个控制室里面咧，两个喺度食紧杯面啊，剪紧脚甲啊， 即系自拍，即系其实镜头应该对出，就系佢影咗自己。 即系啦，以为就影住出去啲官员，点知影住自己喺度拗脚趾咁样？ 唔系啦，真系影住嗰啲政要，佢都好严肃咁样去讲嘢。 但系影错咗佢啲嗰棚牙里面有啲烂茶渣咁样。 哦，即系咁啦。嗰个政要男定女啊？ 男士嚟嘅，我见到多过一位都系男士。 O K， 影住咗佢。 巴基斯坦应该都系男士做政要嘅。 是不是拍住了他身体特别部位太兴奋 close up 错了我不是 又不是 应该 close 好远 我尽了力了 都有的了尽力了出了事就是他们的样子出了事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内不市都曾经我们自己都会玩的现在有太多不同的应用程式就是你按个掣我们影像除了影到我们三个样子之外可能你会变红人啊 知道不是吗他按了一个掣 可能会变猫 啊是啊是啊 镜头用手机的吗 他这么搞笑的吗 因为他我刚才没说是网上上面直播嘅，网上直播好多嘅时候，我哋话嗰啲即系譬如面书嘅Facebook 即系用 Facebook Live 就 咁揿咗就，哦，你一揿 Facebook Live 咧，佢有得俾你拣特效噶， 系啦。 有阵时如果你唔记得咗揿咧，就咁用原始嘅揿掣嘅话咧， 今日即系 多咗个红人耳仔咯。如果系咁嘅话， 今次就 心地 佢即系小心揿咗个特效，个特效咧就嗰班嘅政要突然之间都去讲嘢嗰阵时 ，close 变咗佢咧，佢就全部变咗猫。有相睇嘅嗱，你可以 好呢、啊這 个，呢、這个真系要同大家分享一下。 呢、這个好好笑呢、啊 這个，即系佢明明本身系好严肃咁样去讲紧嘢嘅时候咧，跟住咧就全部变咗猫，仲要系咧，当你个 close up 佢唔止一个人，你个 close up 系边个嘅时候咧，佢就慢慢就转咯，将嗰只猫耳仔啦，除咗猫耳仔之外，做个黑色嘅鼻哥啦，几条嘅猫须咧，就突然之间 from。 from 全部變曬貓， 佢就係粉紅色貓耳朵個裏邊，係 啦， 同埋咧， 因為件事係好嚴肅噶嘛， 佢哋啲樣子都好嚴肅噶，我想 即係你諗下啦，如果擺喺香港度咧，阿盧慧沖出嚟同大家話呢一場係一個暴動嚟嘅，喵咁樣，咁樣你話幾咁搞笑？ 啲狗仔係新嚟嘅，咁樣 係啦，即係當阿林太突然間出嚟同你講話，我哋係會堅持如期執行嘅動嘢，咁樣即係突然間有啲心心飛出嚟嘅。 真哇！炒得佢真 係，唔、可以特登用嚟做效果喎、 所以我就話啦，即係記招咧，好多嘢要留意嘅。如果禮拜六咁樣嘅話咧，可能起碼大家多少少嘅趣啊，趣味嗰個趣、啊。 唔係，我覺得應該咧反其道而行。 應該點 咧？真係學呢招。因为譬如话你而家觉得咧，即系林太讲得唔够诚意， 系 咁你咪用啲特效咯。譬如可能佢真系话， 咩都有 笑容 嘅， 好担心啲年轻人嘅时候， 即系整啲 井啊，滴汗啊，或者咧， 滴汗唔可以乱咁用， 系啦， 系啦，可能红有啲咩红卜卜面珠 啊， 系啊，系啊，系啊， 系 啊，即系嗰啲话咧，我老公都话我系卖咗身俾香港，跟住即刻整个红人耳仔，又或者咧，咪 pop up 个老公个样出嚟，喂，加油 ，Kelly， 加油咁样嗰啲，唔系我呢个反而好喎。 其实所以我就话，可能大家咧，即系虽然今次 可爱。 嗱嗱，唔同地方發生咗呢件事個處理有啲唔同啦。 嗰、個人， 嗱嗰、個人咧，大家都有啲擔心嘅。嗱，始終大家咧對於即係巴基斯坦嘅政局， 我哋又唔 係 好 了 解啦， 係啦，係咪？ 可能冇嘢嘅。 咁啊，因為佢哋發生咗呢件事之後咧，好快個直播咧就已經中止咗啦。而跟住佢哋咧本身網上面有備份噶嘛，幾分鐘之後咧亦都已經刪除曬啦咁樣。 哎、 但係 咁，但 係點會夠網民 咪咯？ 係 咯，仲 cap 你係咪？ 所以網民咧就已經截曬圖。就摆晒上 Twitter， 摆晒上面书度啊， 好好 啊，真系攞佢嚟笑咁样啦。咁而呢一位嘅当事人，因为当局咧已经咧即刻咧就要将其实佢哋自己有啲问题嘅，佢哋揾咗呢一位嘅小编咧系交咗俾一个义工去处理，即系佢可能对于呢一样嘢咧本身唔系最了解同最认识嘅，但系而家就出咗事啦，就而家咧就觉得咧有冇搞错？你个做法太唔恰当啦，事前你冇检查好嘅咩咁样？咁跟住咧就因为呢一个大家就攞咗嚟笑啦，亦都有人咧就懷疑你哋政府啊，呢一個政府巴基斯坦嘅政府啊嚇，佢哋做事點樣可以咁粗疏嘅咧？你點可以搞咗一個咁樣嘅笑話出嚟俾人哋睇噶咁樣？ 哦， 所以佢就出咗位啦。但係 啊，但係好搞笑咯呢、這個畫面。咁但係我想問，有冇訪問翻嗰啲叫做政要啊？你點睇呢件事？你有個得出咁一個咁可愛嘅樣子嘅？ 都係咁樣啦， 可以笑多啲。 邊有人理啊？大家攞嚟笑咗。 我覺得應該好開心啊！我覺得應該好開心啊！ 同埋我覺得香港真係 出錯可以，我覺得可以做下。 係啊，即係如果佢還掂都係要出錯噶啦，你寧願出呢一啲錯，好過你講嗰塊，好過你出嗰個錯。係你講嘢嗰陣時你講錯，或者你表達個態度唔好，或者你個內容係出錯啦。你做乜嘢嚟？而家你拍緊我係嘛？ 我哋而家已經做緊一次呢個示範啦。耶！哇，好開心啊！而家我哋 Facebook 專業嗰度咧，我哋自己玩緊呢個視像直播啊，係啊， 咩申請 啊？咩我哋接？哇，好開心！而家你呢個 有冇編到自己啊？ 留俾你睇，俾你睇啊！係 啊 係。喂，咁但我自己睇唔到嘅喎，我係邊個啊？ 俾你睇，俾你睇，俾你睇。 我睇翻先。係啊，佢舉眼嚟嘅，原來阿天喺度係咪？係啊，隻眼仲會變咗隻荷包蛋咁大添啊！ 呢個幾好啊！呢個幾好啊！真 係 嗱， 就係咁樣啦。 哦，係啊，幾開心。係喎，呢個都係咁上下嘅。哇哇哇哇鬼啊！变咗鬼啊！如果呢个， 点解你嗰个会不停变嘅？ 因为我呢个系不停会转啦。你睇而家阿田变咗， 系啊， 变咗 你变咗大帽同大黑超咯。 系啊 ，Michael Jackson 咁样而家。哇！呢个正啊！呢个哇狼女啊！而家呢个变咗，你帮我整，帮我整，影我，影我，影我。 嚟，大家都有份。 我变咗咩？ 你变咗带住呢个叫咩超人啊？哇！唔系呢个正啊！ 你变咗半面胡须嗰个有啲 尖啊！系啊，同埋你而家做咗呢个奥运嘅金牌选手啊！ 系啊。 嗱，我哋呢啲攞嚟笑就可以啊， 系咯，冇问题噶，我哋笑下啫，系啦。 所以咧，其实开记招咧，都即系大家有好多嘢要特别留意 嘅，即系平时玩开玩惯嗰啲，唔该，你仲做嘢时唔好玩啊，啊！ 睇你又变咗啲咩先？冇咯，变咗黑咪掹啫喎，而家系喎，哇！我攞电筒影住你嚟咁样， 鬼啊鬼咁样。 What am I gonna do to make you love me? What am I gonna do to make you care? What do I do when lightning strikes me, and awake to find that you're not there. What do I do to make you want me? What do I gotta do to be heard? What do I say when it's all over?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It's sad, so sad, with a sad, sad situation, and it's getting more and more absurd. So sad, why can't we talk it over? Oh, it seems to me that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多谢大家马上支持我哋呢一个变面嘅视像直播吓，不过我哋系唔会嬲噶。 我哋系事后直播嘅， 系啦，我哋系即刻直播咗，大家都见到个变面啦。好，我哋继续丰收快活人啊。 好。我想话啦，嗱，头先啊，早早就讲咗巴基斯坦有啲政要咧，就俾人咁样搞搞笑 开记招，唔小心出咗少少问题。 好，我呢边上以色列总理， 好好好， 内塔尼亚胡， 系啊，好中意呢个名， 呢个 名 好大， 系啊，好记得呢个名嘅内塔尼亚胡，佢太太咧， 系 近排咧。就被喺耶路撒冷嗰、那个法庭嗰度出现咗。 哦，系啊！ 我竟然一个总理嘅太太咧，就喺个耶路撒冷嗰个叫做法庭出现。咁当然啦，佢出现嘅 证人 唔系 俾人告， 佢系系啦，佢 乱抛垃圾。我谂啲最低嗰啲罪名先 可以高啲啦。我睇到呢一单新闻， 哦，乱抛垃圾两次， 哇，好严重啊！ 咁但系问题就系呢个系。 系一个总理嘅老婆、啊。 喂，咁如果喂 总理老婆，如果你犯咗法，都应该一视同仁噶。 总理老婆系犯法系啦， 系啊， 总理老婆 系啦， 总理老婆犯法都要噶。 系啊，总理个老婆犯法系。 你应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视同仁噶嘛？ 系啊， 系 啊。 如果系咁，佢真系好人人平等咯。如果 系 真系见到 头先好在系总理老婆啫， 系啊， 就唔系总理个阿妈啦。 我都仲讲我 系啦，太太咯，冇错， 冇错。 总理个老婆系啦， 系啦，系咯。如果犯法都要噶啦，一视同仁噃。 咁、我就觉得哦，咦，咁就真系啦，因为 讲真，我有睇到嗰个内容， 系点、 啊？ 佢衰到咁嘅话咧，如果佢又认、啊。嗱，首先佢好，佢認嘅係咪？ 咁、認可能嘅減最輕啲噶嘛，成日都咁講噶嘛。 但我喺度諗咧，即 係 如果真係唔係每一個國家咧都會有啲咁樣嘅新聞出到嚟。 係， 因為其實政府部門大家都知啦，即係如果你挪用到公款啊，你貪污啊，各樣嘢係重罪嚟噶 嘛， 係咪先？ 係。 佢即係今次犯嘅呢條法例咧，都唔係真係少少噶喎。佢都幾大膽噶喎，真係 做咩啫？ 咁但係問題係，咁佢攞咗個即係叫做佢牽涉及錢嘅， 係 係啦， 即係攞咗啲政府嘅錢。 佢攞佢條罪名咧，就係係啦，就係講緊咧欺詐政府嘅一啲錢嚟嘅，有一個叫做欺詐罪咁樣喺度嘅，咩、上身嘅。 喂，咁呢啲好大件事啦，梗係要俾人告啦。 但其實咧又衰 嘅，欺詐 欺詐好大啦，係咪？係 啊， 佢攞嚟即係攞嚟買樓啊，買啲珠珠寶寶啊，各樣嘢啊。都就是、你都大嚿錢有啲錢墮落袋啊，係咪先？ 買嚟幫你裝修啊，咁跟住啊幫你交埋租啊，嗰啲又話啫，係咪先？ 而家咧， 佢攞咗政府錢， 哦， 佢話嚟，喂唔該， 買六合彩啊， 買 化妝， 買 化妝品。 唔该买外卖， 买外卖，买外币啊嘛， 唔系啊，系买外卖喎， 唔系买外币， 买外币都值啲啊！ 但你又话埋俾人哋知佢究竟使咗几多钱去买外卖啊？呢一个又好紧要喎， 系买外卖啊！ 我净系谂到买外币嘅喎， 买外币唔系 买外卖，你识乱咗啦！你睇下你都 攞外币嚟买外卖，系咪咁样啊？ 赚咗少少钱，跟住拎去买外卖系嘛？系啊。佢咧竟然咧就攞咗即系一啲叫公帑啦，因为啲政府钱啦，咁就系爱嚟咧就爱嚟买咗啲外卖，即系佢话咧即系买咗唔少钱嘅，其实都因为佢买咗好多次嘅， 38万啊， 系啦，即系买咗好，即系因为即系唔系话一次半次噶嘛，佢累积噶嘛，长期累积噶嘛呢件事，咁啊跟住咧就于是乎咧就俾人哋告发啦，就话喂你唔可以咁噶，因为你有咩噶嘛，你即系自己你系一个总理夫人啦，咁你跟住你就。所有膳食一切都安排政府包翻俾你噶嘛， 系啦，因为今次咧就系佢话咧，即系之前咧有一啲嘅到会嘅食物，咁跟住咧佢就同埋一啲咁到会嗰阵时都会有一啲侍应帮手噶嘛，嗰啲 tips 咧佢就全部攞咗政府嘅钱嚟俾，总共咧就用咗38万港元啊，咁多钱啊吓，所以咧就而家咧就将个罪名咧，因为佢就认罪啊，所以咧就被判一个咧比较轻嘅罪名，叫做错误收受不正当。当利益 系啦，佢有啲咁嘅名嘅，咁咧就叫佢咧，即系还翻嗰啲叫做嗰30几万嘅钱，跟住咧再加埋个罚款咧，咁就得啦。咁 嗱，讲真， 唔使坐监。 你就咁听咧，可能你会觉得好似好惹笑咧。哎呀，佢攞啲钱嚟买外卖，好似好轻骑啫。但其实咧，如果你用另外四个字咧，你就知道嗰个事情都叫严重。呢句咩咧？挪用公款， 其實 係啊， 又或者咧，如果你用大陸咧常見嗰個現象咧，呢句咩啊？公款吃喝嗰陣時其實最多啊，因為咧 而家都嚴打啦， 係啦，因為你諗下佢攞呢個嚟買外賣咧，其實只係講緊其中一單啫 喎。但我最想 你真係唔知佢幾時仲有攞過嚟用咧？喂，外賣可能係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就係我連外賣都用埋阿公啲錢，而唔係只係攞阿公啲錢去買外賣。嗱，即係你個分別好大嘅，可能佢平時有第二啲嘢衰咗嘅話咧，都係攞公款嘅喎。 但係今次解会俾人哋知道咧？嗱，呢个我就睇报道，睇嚟睇到睇唔到嘅，即究竟系边一个部门啊，边一位嘅同事啊，踢爆咗佢，喂佢嗰啲钱 系 啊， 我谂系个厨师，因为佢有自己嘅自己嘅主。雇用緊嘅一啲廚師噶嘛，咁可能就係話，咦？點解今次唔使要我，但係又有嘢食，有 party 搞？ 都唔會，佢俾錢啫嘛，個廚師。 但係你都要踢爆佢 㗎。係啊，但係咧，如果你從一個正面角度嚟睇嘅話咧，咁呢啲咪就係有監察嘅地方咧。就算係總理夫人，哪怕只係好似嗌外賣啊，貪污就係貪污㗎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部分留守金钟下角道的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示威者，朝早十一点前转往政府总部和立法会对出的天美道和立法会示威区一带继续聚集。警方其后重开下角道西行线，有反修例人士主动搬走路障和物资，又清理留下的垃圾。有赞成转移阵地的示威者说，留守下角道的目的并非为了占路，同时不想影响民生，因此赞成转移其他地方，但强调并非撤退，重申政府必须撤回修例。但亦有示威者不认同，认为留守人士气势好，占据一条马路影响亦不大。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对今次修订逃犯条例争议的事态发展感到痛心，相信特区政府往后的日子会非常艰难，但他不认为换了另一个特首就能够立即解决问题。张炳良赞成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聚焦处理上星期的示威冲突，但强调若果社会的结一直解不开，只会恶性循环，因此中央政府有责任再推动本港政制改革，尤其要令年轻人看到希望。特首林郑月娥昨晚首度就修例向市民书面致歉。张炳良认为，面对汹涌的民意诉求，若果林郑月娥能够公开交代清楚她的想法，能够舒缓民情。他说，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是特区政府的重大责任，不存在面子或者威严的问题，谦卑就是力量。消委会说，一些非官方代办签证网站的设计和官方网站极为相似，有误导消费者之嫌，但收费较官方网站高出几倍，有申请延误和不成功不予退款的问题。消委会由2016年至上个月接到30宗有关电子签证服务的投诉，有个案自行在网上申请澳洲电子签证，发现一个网站有澳洲国旗，误以为是官方网站，支付100美元申请。投诉人之后得悉，办理电子签证只需要20澳元，并且发现网站是私人营运。消委会提醒消费者要亲自经官方渠道办理电子签证，不同护照持有人申请签证方法可能不同，应该先查核入境要求和申请渠道，预留充裕时间办理签证。消委会测试25款洗碗碟机，发现整体表现最差的是乐声 Panasonic 小型座台式洗碗碟机，得 2.5 分。测试又显示，样本的价钱和表现未必有直接关系，售价最高的样本总评分只有 3.5 分。洁净表现方面，乐声的小型座台式洗碗碟机最差，只得 1.5 分。至于烘干表现，近七成小型座台式洗碗碟机，包括东芝、美的、乐顺和乐声的表现较为逊色，碗碟上发现较多水渍，只得1分或者 1.5 分。坐地式洗碗碟机的表现差异亦都很大，惠而浦的表现较差，塑胶食物盒上留有明显的水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朝早仍然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日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77点，升158点，成交金额36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57点，跌53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7.75升1.5，腾讯控股332.4升2.4，汇丰控股64.15升3.5，友邦保险75.35升1.55，港交所262.8升2.4，中国平安87.15跌5仙，建设银行6.34升1仙。 工商银行5.78升4仙，中国铁塔1.94升2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08.61，瑞士法郎1.0，澳元0.688，加元1.341，新西兰元0.651，人民币6.925，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122。日经平均指数报21,129点，升12点。港金现价报12,50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42.39美元，卖出1,342.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香港先啊，咁天华道咧而家咧仍然封闭噶，咁其余嘅道路咧就封路咧系全部解封啊，而家只系封咗金钟嘅天华道啦，咁其余嘅道路咧就全部解封，咁金钟一带嘅巴士服务咧都系回复正常啊，咁各位留意啦，就系而家只系封咗天华道啦，咁其余嘅道路就全部解封，金钟一带巴士服务咧都系回复正常。咁讲翻隧道嘅情况啦，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封路重开啦，咁所以开始繁忙噶啦，咁有车龙排到去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正常啊，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咧就冇车龙噶。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东山台一带咧就车多，咁坚尼地道啦，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都系繁忙噶，咁龙尾就接近合和中心啦。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康华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观塘警署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违法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波盛，希望大家唔好放弃，继续跑呢一场香港嘅马拉松。 一副骨骼身躯，一对酸软的腿，用尽力气的追下去。 有音乐同行，香港有快乐可能。 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将会扩大至自资副学位课程，入读2019-20学年指定的自资副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8,850元或者36,4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西方列强对中国穷追猛打，中国急需大量白银作战争赔偿，满清政府又怎应付呢？民国初期，中国实行货币改革，但放弃白银是否可以令中国赶上西方的步伐？今日的中国又再点利用白银在国际间脱颖而出？最后一集《白银帝国》，听晚9:30，港台电视31。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这 个话题 好深入啊， 这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来啦， 喂，来啦，个音乐啊， 来嘿，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又到星期一 b Blue Monday 广播道人妻信箱。嗱，呢两个星期社会就发生咗好多事情，相信咧就有啲夫妻咧之前定落嚟一啲计划咧，都可能要暂停一阵，等回复翻心情先至可以继续。系啊，系有啲事情真系要有 mood 先做得噶，即系咩啊？啊，即系例如怀孕呢家嘢咯。嗱，以下咧就系咧一个台湾人妻如何面对佢一个很抱孙的奶奶啊。嗱，我哋而家即将就去带啦，嚟。 台湾奶奶使唔使讲国语噶？ 唔使， 哎呀，八年啦，八年啦，佢哋两个结咗婚八年啦，哎呀，搞咗八年都冇声气啊！其实我都唔知佢哋系咪真系唔识搞嘅咧。哎呀，我啊都一把年纪啦，作为一个奶奶，我都就嚟要去揾阿死鬼老豆噶啦，真系咁样。哎呀，我都冇宣布啊！ 于是乎，人夫就带人妻去睇中医，把把脉，一路把，最后发现系把鬼嘅，因为大家都正常噃。 吓咩话？正常？点会正常啊？正常点解会冇仔生噶？哎呀，唔得啦，唔得啦，我都系要问下祖先啊，叫佢保佑下我个仔先好啊。祖先啊，祖先，求下你保佑下我。是我啊，保佑我，因为我好想快啲可以抱孙啊，咁样先至开枝散叶，我对得住嗰啲祖先㗎嘛。旁伯唔好瞓觉啊，好激动啊。 祖先头先打鼻寒啊。 点解啊？祖先啊，我再求你，你唔好打鼻寒啊。 求完之后，嗰、那个心急嘅奶奶佢开始插手两个仔公婆的夫妻生活，尝试指导他动作、场面、位置、气氛，煲埋生仔汤俾个新抱饮。 奶奶啊，咩嚟噶？一只只嘅。 哦，冇嘢啊，你饮啊，饮啊，饮完帮你会容易啲有 B B 噶。饮啦，饮啦。曱甴嚟噶咋？你可以问我噶嘛？系啊，曱甴嚟噶咋？你饮啦，新抱。 曱甴，又曱甴。到你啊，快啲讲啦。 慢慢嚟噶嘛，你都未饮完嗰碗汤，曱甴脚都未吞落肚。 你讲快啲讲啦。 有一次， 奶奶啊，上次系曱甴，今次啲。咩嚟噶？ 嗱， 我顶唔顺噶啦，奶奶。 我劝你唔好问，曱甴你都饮落，呢啲都系补身噶咋。饮咗之后咧，人哋话包你有仔生嘅，你快啲饮啦。饮饮 咩嚟？ 仲有只脚啊，吞埋佢。 咩嚟噶？ 蚱蜢嚟噶。 当然啦。如果是重猛的，大家就人见人爱，将敌意，将身体放低些吧。但是炸猛呢就不是几好啦。而这些偏方呢都帮不到个新抱，还搞到他夜夜笑呵呵，啊不是，是夜夜肚又屙，三日三夜屙不停，终于有一晚。 哎，新抱啊，哈哈。哎，你哋放工啊，快啲翻屋企啦！我煮定咗饭，煲定咗汤俾你哋啊！ 哎呀，我奶奶又唔知搞边科啦。 嗱，今次我用其他嘅方法去刺激下你哋两个嘅唔同地方，例如，首先我刺激你哋个胃，嗱，食饱咗啦嘛，系咪？我咧会播啲音乐俾你哋噶，我仲切埋生果添，校暗啲灯光，你哋放松咗心情，今晚咪。 是啦，有理由相信这个奶奶听紧风骚快活人，就拿了我们现在这个音乐的。那他们就一日到黑，夜晚九点钟就赶了他两公婆入房。 入房快， 培养感情。 直至11点先至肯俾佢哋出翻嚟冲凉。 两个钟咩都搞掂啦啩？ 哎呀，阴公啊！因为点解咁计呢？阿奶奶话呢个系最佳嘅怀孕时间。 点搞啊？啊，我讲紧个奶奶。哎呀，婚姻大事你又参与之外，连房事你都安排埋，你唔系搞错噶？唉，喺呢件事嗱，大家觉得系边个要负上责任啊？嗱，欢迎大家咧就上网留言，又或者咧分享一下啊，你有冇呢啲咁嘅个人经历啊？吓，俾奶奶逼你哋咧喺巴停咁样。啊！要生只机器咩？嗱，而家等我睇下，听下我啲 fans 有咩睇法吓。喂，系、哎、你要揿个掣啊？我掣未揿好添。哦，系听到啦，嗬。系啊，听到啦。诶，点啊？吓、哎啊，你系边位啊？ 我要声音经过特别处理。 咁你是男是女？经过声音处理可以由男变女，女变男噶噃。 系。我是男同女都不重要啦，我而家都尊严都尽毁啦，真系 尊严尽毁。你爱唔系你奶奶做咗啲咩啊？ 唔好，我想话俾你听咧，有时生唔到仔咧，就真系又唔关个老婆事，但系又关个老婆事噶噃，你明唔明啊？因为有时咧，可能系个老婆。佢唔可以令到个老公即系开心到啊，系咪啊？即系有时咧，个老公咧可能一入到房咧，佢见到个老婆就好似饮咗头先你嗰个台湾奶奶讲嗰啲曱甴炸猛啊，又蟋蟀啊咁样，见到唔开胃，得个汤，咁你话点可能？点可能开心到先得噶？ 咁 你应该好明白噶啦，你老公都系咁对你噶，系咪啊？ 你又知道乜？我又讲俾你听咩？我话已经有，我已经有两个细路啦，话你听。嗱，仲有咩领养菜？我真系啊，真我想话真个白人咁生出嚟，我冇啊，我真系亲生去生噶。 喂，咁你讲俾人听啦，你用咩方法？咁你都令到你老公有兴趣先得噶。 嗱，真系嘅，嗱，我又真系想话咧，嗰啲人妻又真系有时真系懒猪嘅，得闲嗱就唔系叫你睇啲乜嘢，将间房变成一个画面，幻想一下，可能你自己喺个地铁嗰度，跟住咧就叫老公扮乘客，咁。你唔好笑啊！我真系听过啲姊妹咁讲噶，咁点样？ 唔系你家？ 点样办？ 你地下铁嗱，地下铁 喺豪滩， 你痛好耐喎！你三只加埋痛喎！你 系啊，降都仲得嘅话，你听 嗱，睇得嗰啲片多啊！ 打开个衣柜，拨开就系衫，嗰条挂衫嗰条衣架咪当扶手咁样咯，系啦。咁跟住你咪自己继续咯。 衣架嚟即系当系道具咁样， 唔好要衣架嚟打人噶啦。 你明唔明啊？咁样 即系画面 真啊！我想话你听，好多时候就系个老婆。配合啊嘛，老公你话佢翻到去净系即系好似填鸭教育，冇话交功课，好似补习咁样，得必有兴趣先得噶。 我又真系觉得阴公猪啊，有时 你又有同感啊？ 系咪？即系我有啲姊妹咁觉得。 嗱， 其实咧，我个人认为真系如果真系发生夫妇咧，真系唔系好协调嘅时候，真系睇睇医生。唔好怕丑，真系可能有时咧冷咗落嚟咧都唔知道。我讲紧个女士啊， 系个奶奶啊，真系好多事啊，动作指导你以为洪金宝咩？ 咁你阿妈有冇催促你啊？ 我爸催促我咯，所以唔系我阿妈教啊，我阿爸教噶，所以你知道我哋点解差唔多？诶、哎，我阿爸又叫我拉筋嘅喎， 咁你努力啦， 我准备一下先，好啦，系咁啦。 嗱，就系咁啦，即系每一个家庭咧都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唔知道我呢个第二个听众究竟佢又系点嘅情况噶啦吓。啊喂， 喂人妻啊， 系啊你好啊姊妹。 哎呀，我真系棘住咗个 headphone， 哎冇嘢，我行开。 唔紧要，唔使行咁远嘅，近近地。哎呀，个电话喺侧边啫。 我唔 知点算啊，人仔。 咩唔知点算？ 冇，咁我都想有小朋友嘅，我同我老公都鍾意。但係个问题係我哋真係冇啊嘛，我哋睇咗医生㗎啦，医生话我哋两个都正常㗎。但每一日呢返到屋企呢就俾嗰啲四大长老啊，仲有嗰啲呢我老公个家姐啊阿哥啊，个个望住我嗰啲眼神啊，都好似啊我唔得咁样啊。 嗱，我教你出走啊。神你啊，出走，唔离开呢个家根本就冇，一系叫佢走，一系你哋走。 咁你即系叫我离婚啊？ 我唔系叫你离婚，嗱我咧从来都好咩嘅，都唔希望人哋离婚嘅，生仔啫。唔系我叫你出走，系同你老公一齐出走，去个旅行。真系啦，去旅行咧，你真系可以野性好多噶啦。你试啊，有冇试过先？ 嗱， 我唔系，唔好成日个个都针对话我系咁先啊！我同你分享唔抵， 我 系咁。 讲紧嗰啲喺个衣柜度点样扮扶手嗰啲， 我因为都听个姊妹讲嘅啫。 系啊，咁详细。 喂，真系啊， 十角喎。 出走有冇试过两公婆出走嘅时候？我想问， 啊、 出走嘅时候，你两公婆系咪依然都系咁噶？吓、啊，摆满水喺张间张床嗰度噶？ 都唔系啊，都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噶啦，人妻。但系最惨，你教下我怎样可以呢平时可以过到啊搞掂咗嗰啲四大长老嗰啲啊，佢哋成日都俾面色我睇啊！ 啊，一系咁啦， 压力啊， 不如咁样啦，你做戏做全套，一日 喺奶奶面前， 老爷都得，做戏做全套啊，唔系叫你做嘢做全套啊，咩事啊？佢识人耳聋噶， 即系要点做啊？点样做？ 即系咁嗱，你可以咧扮下傻，扮下懵，又话哎呀，我屋企咧唔知咧，系唔知有咩家。家族维持好似即系咁样啊，当然系咪想诅咒自己？哎，好似有啲嘢咧都唔系好好嘅，咁不如我哋暂缓下先，即系我哋将呢件计划咧就 撤回啊， 唔系系啦，冇嗱，即系撤回就唔好一早撤嘅，系咪先啊？你暂缓一阵，你同你四大长老讲声，哎，呢阵子就应该养好个身体先咯，咁睇佢咩反应。喂，有啲嘢真系急唔嚟噶，同埋真系啦，真系认真嘅，狠狠地撇甩佢哋。一个半个月，一头半个月，等佢哋知惊，等佢知道，哎呀，原来仔啊新抱啊咁得人惊，唔系咁得人惊，咁怕咗原来呢个生仔计划嘅，咁好等佢哋可以收声啊嘛，再唔系嘅，你咪领养个压住佢把口啦，扮大肚咯，以前啲粤语长片都系咁噶啦，喂，真系人人有得生到咩？系咪先啊？ 阿人妻啊，你讲嗰啲嘢好前卫啊， 咁 我消化下先生，消唔消化到？但点都好，我一直听你讲，等我 book 个 开地， 同我老公去狂野一下， 系啊， 亚马逊森林啊， 好啦，希望你得啦。 十四岁嘅世界已经想作怪，我十五岁半渴望有大人牌，十八岁到了直情想嗌，够廿五岁嘅那晚要你做我的太太。别伤心，太我系有点怪，任这世界控告我过火出界，道理控诉我变态，邪门反派。玩着个大男孩，十八岁远远望你迷人姿态，决定廿五岁到对住你嗌，我的太太。思想心态我系又有点怪， 说，我的心带不着你说到。 有梁汉文啊，太太太太啊， 系啊，28度气温，相对湿度86%。不过咧，头先我今朝早你都讲咗啦，雷暴咧就会有可能出现啦。系啊，雷暴警告咧啱啱挂咗啦，咁就去到1点嘅。 系啊，大家要留意啦。所以呢几日咧都系骤晴骤雨噶啦，咁样。 系啊。 咁最近其实有单新闻咧，我觉得真系好。好惨啊！佢但系惨得嚟咧，又觉得几好笑，因为即我觉得佢起码唔系有啲咩大事发生咗啊，即系都能够大家自知一笑嘅。咁但系我谂对佢嚟讲咧就好紧张。 但系我就对于佢嚟讲，我觉得真系躺，算唔算躺着也中枪啊？ 嗱，我哋可以咁讲嘅，到了今时今日。你究竟信哪一个版本是真的？ 讲真，好笑。 嚟到今时今日，边个知啊？我想做好人，边个知啊？你究竟相信阿维维？ 你系咪睇得太多嗰啲电视剧？究竟佢系忠定系奸嘅？定系佢卧底嘅？ 嗱，我问你 啦， 卧底 啊， 究竟系啦？ 卧底你个卧底啊？ 冇错啦，我卧你个卧底，反转再反转。究竟你相信阿维维？我都系叫紧佢维维，唔想叫佢辉辉。 我哋咁 系啦，你究竟 叫佢咩啊？ 劲辉 啊 嘛， 劲辉啊嘛， 系啦，我都系叫惯佢维维，系啦。 梁烈维 系啦，你究竟得阿维维？佢究竟佢个人究竟系真系出现咗喺？游行嘅现场啊， 系， 定系佢为咗掩饰自己曾经出现过喺游行现场，所以佢要喺微博度话俾你听，我而家个人喺澳门咧。究竟佢个人喺澳门嗰张相系俾人 P 图 啊， 定系佢个人出现咗喺游行嗰度先至系真相咧？ 咩啊？ 究竟佢嘅澄清本身系假噶，定系真嘅咧？系啦， 新突然之间咧攞翻佢嗰张。系白花之余，有一张咧，佢坐住轮椅啊，入咗急症室啊，但系嗰张应该系旧相嚟嘅，就话佢咧又系去完游行定唔知点样咧，就入咗医院都出埋啦，你知唔知啊？ 系啦， 所以影相咧，人哋真系会留个 record 噶，大家真系要留意住系点啊？咁究竟你而家信边一样啊？ 系啦，真系唔知道， 真系好剧情而家。 系啦，究竟系真定假嘅咧？嗱，究竟佢系香港良心？香港而家啲人改名做英见义勇为， 系啊， 叫见义勇为，梁烈维系啦。究竟佢系香港之子，但系佢系身在曹营心在汉，所以平时要掩饰佢嘅行踪，然后佢就做好事不留名咁俾人哋发现咗啊？定系点咧？好惨啊！而家咧，我觉得佢阴公嘅就系，究竟佢应该做好人定系？即系好人嘅定义好多吓， 佢都系一个好人嚟嘅。 唔系，佢应该系做好人啦，定系做一个勇敢嘅人啦，定系咩咧？嗱，因为你见到咧，佢见到佢唔同 market 咧，对佢嘅演出咧有唔同反应嘅。 系啊， 即系如果我哋用一个演艺嘅比喻嘅话咧，嗱，佢呢一套戏如果系拍俾香港人睇嘅话咧。香港人就拍手掌嘅，但大陸人就唔中意佢拍俾香港人睇。 但以前嗰套戲咧，就主要係咧攻打內地市場方面嘅。 係啦，咁但係佢而家呢套戲，如果個劇本係改咗香港場地發生咧，大陸觀眾就我唔中意你，你唔好再翻嚟啦。 但最慘嘅係乜嘢咧？佢今次係被演出啊！佢唔係自己，佢係冇拍過任何嘢㗎，但佢係被人哋就擺咗上個台度嘅。 你誤解咗啦，好明顯。 即係你覺得嗰啲係真嘅， 嗰啲根本就係劇照。 嗰張相， 嗰啲係劇照嚟嘅， 係嘛？ 真係劇照流出。 其實佢係咪投考咗警察咧？ 喂呀，咁多版本做咩啊？ 即係等於你嗰啲手機咪有啲碟照流出嘅話，呢個就係 Samsung 11嘅張相咧，佢就唔認啊嘛。我相信係真嘅。 佢會唔會出年去選議員咧？咁樣？ 我相信都會，都係真嘅。 咁個劇本點寫都得嘅喎，而家。 支花究竟係真定？是假的， 是真的，真的。 因为现在的社会氛围就将有关个案轻轻带过，否则会令人觉得警方有法不执。消委会调查12间机构提供专为长者而设的19个身体检查计划，只有10个计划符合合资格接受合资格长者使用医疗券。其中一间要求验身者出示医生转介信才可以使用，另一间就表示不可以用医疗券支付会员费，建议长者参与计划之前查询使用医疗券的限制。消委会指出，部分计划看下去好像收费较低，但将一些重要的检查项目剔出基本计划，改以自选或者附加检查项目形式出售。例如有两间收费较便宜的机构没有包括骨质疏松症检查，要额外收取750元和1160元。消委会说检验项目并非越多越好，长者应该先咨询医生， 并按照健康状况等配合临床评估建议检查的项目。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各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朝早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酷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一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05点，升186点，成交金额381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57点，跌53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7.8升2毫，腾讯控股332.6升2.6，汇丰控股64.1升咗3毫，友邦保险75.5升0.7。港交所263.4升3蚊，建设银行6.34升1仙，中国平安87.35升1.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9.865，瑞士法郎7.835，澳元5.387，加元5.84，新西兰元5.098，欧元8.753。每百日元对港元7.2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43。日经平均指数报21,137点，升20点。港金现价报12,53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42.1美元，卖出1,34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因应道路情况啦，咁而家金钟嘅天华道来回方向都系仍然封闭噶，而其余嘅封路已经系重开。另外，金钟一带嘅巴士服务都已经系恢复正常。较早前受到紧急维修影响而封闭嘅大涌道，去翻荃湾西站方向啦，近住沙咀道第三、第四线已经系解封，道路重开。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咧，而家系未有龙尾啊。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去翻皇后大道东咧，近住东山台一带系车多。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翻旺角咧，近住丽业街一段车多。最后卫生署提提你，经常做体能运动，不单止可以消脂，还可以预防抑郁，喐一喐，健康啲，人都开心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佢曾经令我快乐过，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系咁多年之后，我对佢已经印象模糊。 想唔想重拾呢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热泪盈眶嘅感觉？等我同你一起找回这个他。我是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点至10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雇主必须在雇员入职前讲清楚聘用的条件，同订立公平合理的合约条款，包括双方同意的薪酬和离职通知期。雇员亦要主动问清楚合约内容，完全同意和看清楚先好签署。如有查询，可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咦女， 二台通识60秒。 天气越嚟越热，喺屋企咧一定会开多咗风扇，又或者系冷气噶。 所以我们更加需要留意他们的安全使用。开风扇之前要留意旁边不要摆放一些容易被卷入风扇的杂物，例如纸张和衣物等等。而开紧风扇的时候就不要让小朋友走过去，当屋企没有人就应该熄了把风扇。我们亦应该遵照说明书的指示定期清洁风扇。至于冷气机就要独立使用一个插座，并要确保出入风口不要被阻塞。除了定期清洗隔尘网之外，还应该安排定期检查冷气机。最后如果发现使用中的风扇或者是冷气机有异常情况，就应该即刻停止使用和找有经验的技师维修。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处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洪其俊， 二台通识六十秒。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只噶。 咁就播呢只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大家食嘢嘅时候咧，可能会有一啲习惯咧，系无形中咧就真系食下食下咧就惯咗个忽唔食咁样嘅，即系喺食一啲食物嘅时候咧， 例如 系啦， 食汉堡包会撩走个青瓜，有啲人会咁嘅， 即系可能有啲人系食呢啲啦。 以前系嘅，而家就唔使。 嗱，有一个就好常见嘅，就系话当你食面包嘅时候。仲要以前嗰只咧生命面包嗰啲咧，咩咩类型嘅方包都好咧， 最头最尾嗰块唔食。 呢啲固然可能系会咁啦，飞唔飞边？嗰块面包皮究竟有几多人系会话啃埋佢啊？定系通常咧你就见到哇好整齐，成个框咁出咗嚟咧，唔食噶咯咁样。 会 系啦。 我 OK 噶，可以孭到八十磅噶。 有人系有不同嘅喜好嘅， 系啦， 系啦、嗯。有啲阿妈或者有啲叔叔啦、姨啦，咁佢哋嗌三文治嘅时候咧，咁佢就会攞住其中一个定，即系个角落头，嗰个手系揸住嘅。咁去到嗰个位之后咧，佢就嗰忽唔食啦咁。 系啦，即系咁究竟呢啲算唔算系嘥嘢啊？嗯，定系你会觉得有啲似咧？等于食苹果批皮一样啫， 系 只系食苹果批皮，啊、你唔会。 即系你而家针对个面包皮系嘛？ 系啦，即系譬如话，当你唔食面包皮嘅时候咧，有啲人会觉得喂唔好意思噶，食埋佢啦咁样。但系有啲人就会话，切你食苹果你都批皮啦，或者你可以连皮咬。 呢啲系鸡同鸡蛋嘅争拗嚟噶，即系边个先，即系边一个先至系啱，边个系唔啱，冇得拗噶。其实 唔啱啊，其实佢头先讲紧。 有啲人会拗嗰阵时就 佢真系觉得你嘥咗佢个食物嘅一部分嚟 啊 嘛。 系啊，但系咁样，嗰啲茶餐厅嗰啲所有面包咧，系成条嚟嘅，有埋皮嘅，佢系佢哋自己预先切走嗰啲皮嘅啫。 有啲就佢就因为知你唔食皮啊嘛，所以点解你会见到一啲面包咧，直情系无边三文治咧？ 系啊，系啦，超市都有得卖噶。 系啦，好啦，嗱，咁呢个就叫做香港或者你叫做都唔一定系西中式啦。总之香港我哋就会有面包边呢件困扰啦。 即系有人 咁西方咧，西方就有咩边嘅困扰咧？Pizza 边嘅困扰？ 唔系啊，话 Pizza 边会唔食嘅咩 ？Pizza 边咧，因为相对一定系硬啲， 系、 厚身啲， 但系另 同埋冇酱料嗰啲馅喺度噶嘛。 但有啲人就会觉得佢系脆啲， 系 系啦，你食落去个口感好啲。有啲人会咁讲噶。 系啊，因为点解咧？原来佢话咧，近日咧喺呢个外国嗰啲讨论区度咧，佢哋就讨论紧一个题目，佢就话点解大家唔会食意大利薄饼边？咁样，话个英文我都带前线识住 ，pizza crust 啊 ，C R U S T， 即系佢嗰个边，因为咧其实 佢话 people who don't eat the pizza crust why 咁样。 嗱，外国嘅朋友咧，佢哋通常咧食嘅 pizza 咧就系我哋香港平时嗌嘅 嗰啲薄脆 批， 系啦薄批， 你知我哋香港好拣噶嘛，又有厚咧，有芝心啊嗰样嘢咁，佢哋就简单啲嘅咁样。我见佢哋好多都食埋噶， 原来有好多人都唔食 嘅 啫， 原来有好多人都唔食噶， 因为佢喺佢哋外国。 國嘅，即係等於外國高登咧，佢有個 Reddit 嗰個咧，佢就有好多網民咧就話：我哋係唔會食個薄餅邊嘅咁樣。嗱，然後咧咁都有得拗喎。 衰咩咧？咁慘？ 其實好直接嘅啫。佢話第一咧，嗰度冇味道，因為冇餡冇味道。咁咧，而且佢哋仲去大義凛然嘅，你知唔知啊？我第一次見有咁嘅理由咧，我都想袋落袋啊！下次俾人話我嘥嘢嘅時候咧，可以攞嚟辯護啊！佢話 邊咁污糟噶嘛？ 唔係，佢話咧佢有兩個方向嘅。第一咧就從功能性出發，就係頭先阿田講個 揸手噶嘛。 嗰個邊我嚟揸手噶嘛，唔係我嚟食噶喎。咁啊嗱，呢個第一啦，睇你同唔同意啦。咁 會有咁諗嘅咩？咁你食塊薯片會食剩個尾啊？因為嗰個位係攞嚟揸手啊。 但薯片又冇喎，成塊都食得噶嘛。 咁啊唔係 ，pizza 都係全塊都食得 啊。佢嗰度 冇 餡 唔代表唔食得。 唔係，啱啱我同你薯片嗰個兩樣嘢，因為薯片咧你係成塊都有味道，又脆卜卜。 对于我嚟讲，嗰个边系有味道嘅脆卜卜噶，你都有讲，佢都系脆卜卜噶。 但系嗰啲网民就话啦， 个人唔系嗰个谂法啦。 佢话嗰度冇味道嘅，佢认为咧呢个边嘅状咧就爱嚟做把手嘅啫。咁所以佢就话咧，咁我唔使食嘅。好啦，咁呢个功能啦。第二个角度咧，呢个就真系好尊重厨师。佢就话我哋个肚系应该爱嚟留翻俾有营养、有味道、有馅料嘅嗰啲部分，而唔好嘥咗佢咁样。即系佢话如果我食埋呢个边嘅话咧，系啦。 佢咪有啲吹到太大啊？ 系啊， 雖然我都有講過類似嘅説話嘅，嗱 ，quota 有限嘅， 真係啊， 所以梗係要食啲好嘢啦。嗱，我都會咁諗嘅。 佢哋， 但我真係唔會覺得條 pizza 邊慘到要去到直情係嗰啲賣剩借都仲要攞嚟抌咁樣。 你知唔知佢哋直情係要玩嗰啲計數方法咧？佢哋就話：嗱，一嚿 pizza 譬如當切開八件嘅話咧，如果你全部邊都食曬咧，可能你個肚就係食到六件嘅咋。 哦， 但如果你可以咧將呢啲 pizza 邊咧唔食嘅話咧，你就可以食曬八件啦。即係佢話計條數咧，佢話你話啦。究竟我系嘥咗嘢啊，定系咧？反而我系珍惜食物咧，咁样咁于是乎又有得咁样，即系又拗一轮噶咯。 咁佢哋有冇一个即系比例啊？即 系边 一边系多啲人支持嘅咧？ 我 真 系 更多系唔食嘅，原来 即系比较多系唔食。 系啊，甚至乎佢话咧，有啲网民咧就会话咧，佢哋呢一个叫做咧薄饼骨头咧，去形容呢个薄饼边啊？点解咧？ 咁唔系我想比较硬啊嘛。 佢有原因噶，佢话爱嚟留俾狗食噶。 但 即系咁样啦， 我自己有嘅， 系啊， 摩尼公主好中意 pizza 阵味嘅， 系啊， 咁样咧，我觉得即系太多 馅 料又唔啱佢， 系啦， 少少啲皮咧，我都俾佢食，佢好开心嘅， 咪就 系 咯， 但 系 我本身系我系同佢分甘同味，我唔系我唔食，所以俾你食，我系食晒噶， 即系个心态上啫， 系啊， 我谂咧真系， 唔系呢个唔止心态上，呢个行动上，我真系会食晒噶嘛， 系 啊， 系咪？ 佢哋就话唔系，我专门就俾嗰啲边咧窝窝咬啊，好食啊。 我又覺得佢等同於我哋嗰個麵包四方麵包三文治麵包，我哋 baby 一樣啫喎。其實咁佢係一樣係又冇味， 我 嚟揸手。 係啦，我咪話你如果擺喺香港嗰度咧，都係會有嗱有一種咧。如果你喺香港茶餐廳咧，佢嗰只叫做咩咧？成個係麵包咧四方嘅，跟住挖空咗咧，就倒啲飯落去咧。嗰只唔知叫你知我講邊種啊嘛？ 知啊，唔係倒飯嘅係嘛？倒啲水果落去，倒 肉啊，肉啊，肉啊，又倒啲肉啊。 台灣食品嚟嘅， 唔係香港都有㗎。 食咖喱嗰啲啊？ 係佢類似嗰啲，好似一個大麵包咧， 咖喱包咁 樣。係啦，類似咁樣嘅。咁你諗下，通常你食嘅時候咧，啲人都係會連肉啦，佢都會搣佢啲皮一齊連埋嚟食嘅，因為嗰個時候咧，你就覺得咧嗰個麵包嗰啲皮咧 係脆口嘅， 就係 汁好味嘅。 係啦，就係佢嗰個叫做食材嘅一部分嚟嘅。咁但係如果你平時咧，就真係有啲人，我試過幾次，我都承認咬嗰個麵包邊咧又厚，特別有啲大口方包咧。 我知你講邊啲， 我真 係法國方包、法國包嗰啲啊嘛，係 咪法國包咧？ 即係硬啲啊， 粗身啲嘅黑。真系黑边好似个画框咁样噶，我真系食完之后咧， 你食过画框咩？ 佢个样真系同个画框一样啊！都你真系咧，你咬得完嗰两条边咧，你食唔落个面包啊！ 所以咧，我都 坚系啊！ 如果买咗面包咧，系有埋边嘅，我好少去整走佢嘅。如果系咧，就买啲冇边嘅啫。但我会查酱啦，会查到四条边， 令到佢有味。 系啦，真系一系就饮咯。 嗱，我同我阿爸就好好嘅，因为我同我阿爸咧系衰嘅，我哋好中意食呢啲硬。啊！呢啲邊嗰啲位咧，所以通常嘅話咧，嗱，譬如你哋唔食嘅話咧，等我哋嚟，是是是我哋啃咗佢，因為我哋中意食。硬嗰個地方，即係好似我個家人咁樣圍埋嘅話咧， 就 變咗冇浪費 啦。 係啦，你要食軟嘅得，我要食硬嘅咁樣。 係個，其實咧，你計翻轉頭咧，就等於譬如你話有人食魚咧，佢會攆魚頭噶嘛。但大部分你兩位會唔會攆？ 我就係食魚身嘅啫。 係 啦， 我又係啦。 冇錯， 我阿媽最中意攆魚骨同攆魚頭。 冇錯， 成個即係去飲咁樣咧。我阿媽、我啲阿姨嗰啲咧就 攞个鱼头俾我，留翻个鱼头俾我，你哋食肉啊！嗱，咁大家又咁啱得咁巧，咁啊夹好晒又冇浪费啦。 佢真系个人喜好，我会觉得。 咁但系你会唔会觉得佢唔食鱼头系浪费啊？又唔会噶。 我都唔会。 系啦，嗱，所以有啲人就嗱，系咪先？ 鱼 头 都 系食物嚟噶， 我自己唔食啊嘛，咁我就觉得唔食唔系浪费。 所以你突然间发觉咧，如果你见到啲人唔食面包边咧，你又真系好难嚼佢噶。而家我有时都会咧咁样双重标准去要求我个仔嘅，佢食嗰啲面包咧，佢总系会咬剩嗰啲面包边咧。我话唔好嘥啊，一定食得噶咁样，跟住谂谂啊，死啦，我咬唔咬得晒咧自己都。 但你平时自己有冇食啊？咁我想问，嗱，你个仔都系即系跟人学嘅啫嘛，佢细个啊嘛，咁咪佢见到有其他人。 我咧系就好少喺屋企食早餐嘅，佢睇唔到我食早餐嘅样。 哦， 我 拎翻 你呢个鬼泡味就冇地步去到，唔使咁惊。 我唔中意，咪买啲飞咗边嗰啲咯。 但你又觉得好似纵容嘅，应该 要教识佢。细细个开始， 我细个我都唔会食冇面包边，因为贵啲噶嘛。阿妈绝对唔会买呢啲冇面包边嘅三文治包翻嚟。 但有阵时调翻转，我阿妈调翻转嘅，佢自己咧就嗰啲咩边啊，自己摆晒入口。永遠俾啲小朋友咧，就俾最靚嗰啲地方去食。就我細個食嗰啲麵包咧，冇麵包邊嘅。 係， 但係到大個先知，其實都 OK 可以食。 你大個先知道乜麵包原來有麵包邊咯，你嗰啲。 有味道咁，有味道 咁誇張。所以咧就唔好咁快就話浪費。估唔到外國嘅網民咧，佢開張嘅諗到係功能上啦，同埋為咗自己嘅肚著想啫。 咁有得咬喎。And I don't ever wear a suit and tie yet. Wondering if I can sneak out the back. Nobody's even looking me in my eyes. Can you take my hand? Finish my drink, say, shall we dance? Hell yeah. You know I love you, did I ever tell you? You make it better like that. Don't think I fit in at this party. Everyone's got so much to say. Yeah. I always feel like I'm nobody.Party we don't wanna be at. Trying to talk but we can't hear ourselves. Speechless, I'd rather kiss a backpack. With all these people all around, I'm crippled with anxiety. But I'm told it's where we're supposed to be. You know what? It's kinda crazy 'cause I really don't mind. Can you make it better like that? Don't think we fit in at this party. Everyone's got so much to say. Oh yeah.'Cause I don't care when I'm with my baby, yeah. All the bad things disappear. You're making me feel like maybe I am somebody. I can deal with the bad nights when I'm with my baby, yeah. Oh yeah, yeah, yeah. 'Cause I don't care as long as you just hold me near. You can take me anywhere. You're making me feel like I'm loved by somebody.Like you're the only one here. I don't like nobody but you, baby. I don't care. I don't like nobody but you. I hate everyone here. I don't like nobody but you, baby. Yeah, 'cause I don't care. 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呼吁大家打电话嚟咧，人人赞我，我赞人人。之前咧有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吓啱啱接获港铁嘅通知啊，荃湾线荔枝角站往荃湾方向系有信号故障嘅。为咗审慎起见咧，列车出入荔枝角站系要减慢车速，所以咧整体嘅车程咧大约系会多咗五至到八分钟嘅。重复一次，啱啱接获咧呢个港铁嘅通知啊，荃湾线荔枝角站往荃湾方向有信号故障，为咗审慎起见，列车出入荔枝角站咧系要减慢车速，整体车程咧大约会多咗五至到八分钟。香港电台交通中心咧会尽快同大家跟进最新嘅消息啊！ 好，密切留意住啦 吓。琴日有个新闻话咧，港铁车长都讲啊，大家香港人加油啊，替埋我份咁啊，嗰条声大。 我哋都要同佢讲加油，系紧守岗位。呢几日咧，好多嗰啲公共服务嘅朋友都好辛苦嘅，真系。嗱，人赞我赞人人咧，我哋今日都要挤低个题目咧，就系想大家可以赞下咧，有冇啲好好心啊、良心小。小店系啦，因为你发觉咧，喺香港咧咁多年呢几年特别多噶，好多嗰啲运动咧都会鼓励咧，就话不如你试下帮衬下啲小店啊咁样。咁啊，除咗可能系因为大家太过想对抗嗰啲霸权啊，即系嗰啲连锁店咧， 啲连锁大财团系嘛，即系你 领晒剪晒嗰啲啊嘛， 系啊系啊，领晒嗰啲嘢添啊，系啦嗰啲啦， 即系嗰啲超市都系啦，系咪？即系佢虽然系话啊唔同名啫，但系唔同名都系嗰个老细噶嘛，所以咧，即系话嗰啲小店咧，其实咧生存空间就真系少咗好多嘅。 系啊，咁同埋咧，通常小店咧，你有冇发觉咧，嗰个古仔或者变化咧系会大好多嘅、嗯。举例啊，即系唔一定系讲紧话喺琴日即系游行里边你遇到啲小店咧。我有一次我翻去青衣老家嗰度咧，咁我喺楼下即系又穿过咧一系列嗰啲屋邨下边啲细铺咧，嗰啲真系小店嚟嘅。就俾我见到一幕咧，就有个靓妹咧就着住校服咧就飞奔，咁然后咧佢就先喺嗰个互助委员会嗰度咧打招呼。咁我已经觉得咧系好温暖嘅啦。咁佢同互助委员会个阿婶喺度打招呼，佢话我放学啦，唔知乜鬼。跟住佢话你要唔要过嚟坐啊？跟住佢话唔使咁样咧。跟住佢就过入咗隔篱嗰个嗰啲粮油杂货咧，又买啲玩具嗰啲士多仔咁样咧。佢话入去，但系我又嗰一刻我又唔知咧嗰个系咪就系佢屋企人咧？你就觉得咧佢就走咗入去，好似咧就喺度做下功课咁样咧。咁然后你望住隔篱就系互助委员会啦，佢入到呢个小店里边就做下功课。如果系佢屋企人嘅，咁就好顺理成章啦。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就谂啦。系咪真系可能以会好人到咧？而家嗰啲街坊街里咧，仲系会互相帮手，帮你睇住放学一阵先啦，咁样咧，啲真系小店先有机会，即系会见到噶嘛。咁我哋觉得呢个系即系都好值得。赞一赞， 要赞啊！因为你其实讲真，小店系越嚟越少嘅，而小店本身咧， 所以叫小店 系啊， 小店越嚟越 系啦，大铺越嚟越大咁样， 因为铺租越嚟越贵啊嘛，系咪先？变咗可以咧，仲可以 租越嚟越贵 到系好难嘅。但系小店咧，佢哋嘅人情味咧，成日对于我哋 都系独有 嘅。系啊，有一啲咧，除咗系卖嘢嘅话咧，有啲系小店嘅铺头仔攞嚟系食嘢嘅，即系譬如即系简单到都。鱼蛋啊，嗰啲铺头仔咧，佢哋真系可以记得你叫咩名噶？ 记 得噶， 篤鱼蛋我都记得你。 因为有啲咧即系老店嚟噶啦嘛，佢唔系去做开街坊生意嘅。 又系你啊，买一串鱼蛋喺度吓，五个人食。又系你啊，早啊咁啊。 但系佢哋唔系噶，佢哋即系会嗌得到你个名啊，未必系喺一啲大街，即系旺角嗰啲街头啊， okay. 可能喺啲屋村入边度啊，都有小店噶嘛。佢哋会记得噶。阿黄师奶，你朝头早又系嚟饮咖啡啊？要乜嘢？即系其实呢啲都系小店嚟噶嘛。即系我觉得咧，你都会遇到好多噶。如果你哋都遇到一啲咧好嘅小店，特别想赞一赞佢嘅话咧，今日就呢个机会啦。 系啊，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可能喺你屋村楼下嘅一啲铺头咧，可能系老街坊嚟。 小店嘅定义咧，可以系食肆啦，可以系卖衫噶啦，可以系即系卖啲零食啊，嗰啲叫面包店等等，嗰啲都系小店。总之唔系。 其实你唔系连锁都几乎 系 符合噶啦。 系啊， 会唔会咧？我觉得女士会多啲嘅，有阵时你会见到咧，有啲细细间嘅铺贴仔，以前会咁。叫噶嘛？你买开喺嗰度买咧，佢又会记得你个 size 啊，嗰样嘢嗰啲咧，好多是非讲嘅喎。 哦，如果咁讲，嗰应该冇得再同阿天做生意。 点解？ 佢记得佢个 size， 话咪讲咗你冇你嘅 size 咯，你又嚟做乜？ 但如果系一个好嘅小店，佢就话我特登。 费你又买攞一件加大买货翻嚟嘅， 有啲真系会咁噶，我妈以前都会噶。嗱，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 人人赞我，我赞人人。 系，我哋今日想讲下啲小店嘅，你可以讲下会唔会有啲老板咧系好记得你啦，又或者会譬如借数啊，帮过你手啊。 借 数 添啊，你先谂嘅第一样就系谂借数。 系啊，又或者佢会唔会专登咧就话喂你留低咗啲咩好嘢咧就嚟招呼你嘅？电话号码18723888啦，新品之后咧就会听你电话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部分留守金钟下壳道的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示威者，朝早11:00前转往政府总部和立法会对出的天美道和立法会示威区一带继续聚集。警方其后重新开通下壳道西行线，有反修例人士主动搬走路障和物资，又清理留下的垃圾。有赞成转移阵地的示威者说，留守下壳道的目的并非为了占路，同时不想影响民生，因此赞成转移去其他地方，但强调并非撤退，重申政府必须撤回修例。但亦有示威者不认同，认为留守人士气势好，占据一条马路影响亦不大。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早前因為佔旺期間違反禁制令被判監禁，他今日服刑期滿，朝早離開荔枝角收押所。黃之鋒說感激昨日200萬港人上街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對於自己因為服刑未能與示威者並肩參與感到非常遺憾。他又說出獄之後會繼續與港人一起反對修例，香港人要求的是撤回。他又要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下台，全面撤回對上星期三衝突暴動的定性，以及不要再拘捕示威者。黃之鋒在2014年佔領旺角期間違反禁制令，被控藐視法庭罪，去年1月被判監禁3個月，他不服上訴，法官上個月頒下判詞，將他的刑期由3個月減至2個月，黃之鋒即時入獄服刑。警察隊員助級協會主席林志偉強調，警員執勤時嚴守中立，不會理會涉及乜嘢議題或者爭議。他話：市民在6月9日遊行之後，警員不時受到挑戰，例如有幾百個警員被人在網上搜查，披露警員同佢哋家人嘅資料，有啲留言語帶恐嚇，甚至有網民自稱係教師，呼籲同行若果遇到有學生嘅父母係警員，應該點樣對待嗰啲學生等。他形容有關情況是警員遭受政治打壓。對於有意見要求就上星期三的警民衝突成立調查委員會，林志偉說不評論管理層如何檢討，但他說同意部分個案交給法庭處理，又認為若果有人干犯法律就應該嚴肅跟進，不能夠因為現在的社會氛圍就將有關個案輕輕帶過，否則會令人覺得警方有法不執。法改委新闻发言人孟伟未有正面回应中方会否以限制稀土出口作为反制美国加征关税的措施，但他说若果有人企图利用中国的稀土资源制造的产品反用于压制打压中国的发展，中方将会坚决反对，又说中方要发挥好稀土作为战略资源的特殊价值。孟伟说现时全球产业链緊密相連，環環相扣，沒有協同合作就沒有發展的進步。中國積極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支持經濟全球化，本著開放協同共享方針，推動中國稀土產業的發展，願意以稀土資源和產品滿足各國發展的正當需要，但互利共贏需要各方誠意維護，堅決反對某些國家罔顧世界貿易規則，破壞全球化產業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朝早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酷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1:00，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98点，升179点，成交金额385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57点，跌53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7.8升2毫，腾讯控股332.2升2.2，汇丰控股64.15升3.5，友邦保险75.5升0.7，港交所263.2升2.8，建设银行6.34升1仙，中国平安87.3升1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08.61，瑞士法郎1.0，澳元0.688，加元1.341，新西兰元0.651，人民币6.924，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122。日经平均指数报21136点，升19点。港金现价报1253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41.74美元，卖出1341.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嚴瓊，当我哋都对呢个城市失去信心嘅时候，佢唔会再有璀璨嘅夜景。黑夜中，希望每一个香港人都可以继续对呢个城市充满期望。我哋一起撑起黑夜中嘅每一盏灯。 为何要相信这里会有希望？在最后，盼我会像拍翼了游放。 有音乐同行，香港有快乐可能。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66或67年出生，就要在2019年6月3号至7月26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的自助登记和领证服务。你还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一起换证。 我赞 赞 赞 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人人赞我，我赞人人。 人人赞我啊！你会唔会有啲街坊小店咧？你系好想都赞下佢嘅，系啦，屹立不倒咁多年啦，咁样。 譬如可能系上两个礼拜啦，大家出去行街嗰阵时咧，我哋都会遇到一啲嘅小店，即系呢啲嘅人情味咧，我哋觉得咧，即系需要讲多啲嘅。 有啊有啊，我的经历咧就系、是、乐富， 嗯， 乐富小店，咁咧一间咧就系五金铺嚟嘅。就卖嗰啲真系嗰啲咩 金铺卖嘅嘢 啦，系咯， 金嘢咯，你想点啊？ 系啊，咪因为点解咧？嗰日咧就去买嗰啲，譬如话一啲 物 资嘅时候咧，你首先嗰个老细佢好知道你系买咩噶啦，已经咁跟住咧你要咩佢就帮你准备完之后咧，佢仲会嗱，佢唔系讲啲咩，佢会闲聊就话。仲要唔要头盔啊？ 嗯， 仲要唔要咩啊？ 即系佢仲要问，惊你有冇漏？ 系啦，然后佢就话，应该冇事过嗬，咁样。 即系关心你。 系啦，佢会关心，因为好多人嚟买，你知唔知啊？嗰一即系讲紧六月九号嗰一次咧，啊唔系六月十二号嗰次，好多人买。佢咧，佢会直情系即系佢又唔系话好热诚嗰只咧，但系佢会喺隔篱。懒懒闲，但佢又会讲嗰啲说话啩？ 点啊， 咁噶？惊唔惊？冇事，应该冇事个嗬咁样。咁跟住好多人都会同佢讲话，哎，我冇嘢啦咁样。好啦，呢个间小店啦，咁另外一间小店咧，佢就系卖嗰啲即系小店式嘅日本定啊。 是 小店式嘅日本亭咧，就卖嗰啲家居杂物嘅。咁咧就又系有两个妹妹咧，拎到一袋二袋咧，你一眼睇得出系嗰啲物资嚟嘅。咁咧嗰个老板娘系做紧啲咩咧？佢就喺度咧一路播住条手机片，一路同佢倾偈啦。咁然后咧到我又去排队俾钱嘅时候咧，咁啊佢认得我嘅。咁咧其实 佢你知唔知乐富嗰个干货部干货街咧，好多都系我哋 fans 嚟噶。 系啊， 系啊，多谢佢哋啊。 咁佢就会有一齐想咧，即系围炉倾偈。就佢就喺度话，你哋一定要小心啊，一定要注意安全，最紧要平安啊，咁样咧。咁然后咧，佢嗰个疑句咧就系、是，我就买咗两三卷嗰啲厨房纸咧，佢就话得啦，攞去啦，咁样。哇，唔好啦，俾钱啦，佢话你俾个机会我帮下人啦，咁样。咁我望几张厨房纸，我谂唔好贵嘅啫，我都唔知几多钱。咁佢话唔收钱，咪为咩咯？咁但系即系譬如话呢个一个小小嘅举动，系啦。同埋你谂下咧，佢哋最紧要系咧。由你嚟买到佢想走嗰刻咧，佢不停都系强调两个字，喂安全、 安全、 平安、系啊，根本就冇人想好乱咧。咁但系你突然间发觉喺呢啲铺头里边，即系嗱，你想象下，你试下去超市买同样嘅嘢咧， 冇可能啦，堆机啊，喂你唔堆机你傻噶？ 唔系，你当然都唔系希望佢免费俾你啦，但系你都会觉得咧，即系你譬如你喺超市买嘢，你好难要求嗰个姐姐喺度收银嘅时候咧，喺度同你讲话小心啲咁、样，即系都冇个空间俾佢讲呢啲嘢啦。 啱啊，即系譬如琴日我经过洛克道嘅时候咧，我见到咧好多上楼店噶嘛，其实上楼店佢哋都系小店嚟噶，我见到嗰头咧有好多嘅发型屋，但系都系得一间嘅啫，就系嗰可能系两三个师傅喺入边度噶啦。但你见到琴日佢哋系唔可能做到生意，但系佢哋冇怨声载道定系乜嘢？但系即系已经唔系讲紧啊，你赞唔赞成啊、游行啊，定系点样啊？因为佢哋的而且确佢哋嘅经济啊，你谂下几个礼拜日冇咗，系咪影响到噶嘛？系咪冇生意 嘅？ 边个会去啊？但系佢哋冇任何嘅讲啲乜嘢咯？佢哋就系、大家一齐继续支持咁样咯，咁所以我谂嗰件事咧，有好多嘅小店都系有呢一种一齐行啊嘅心态。 系啊，头先你话卖花嗰个都即系免费派花咧， 系啊， 嗰个都非常之咁厉害啦。 唔同嘅地区都有啊，所以 地区嘅卖花店啊吓，白色讲紧 白色嘅小花， 佢哋有啲都唔收钱，话你攞去啦。 系嗱，仲有一类嘅，真系我惊啲人就以为话系咪今日一定要讲翻喺游行里边啲小店？ 唔系 嘅，嗱有一类小店咧，之前新闻成日都卖嘅，我觉得如果你有亲自帮衬过咧，都可以打嚟讲下。就係嗰啲咧，俾長者派飯嗰啲小店啊，深水埗好多噶。咁咧，我有一輪喺深水埗行過探個朋友，佢喺嗰頭做嘢咧，經過兜過好多次，真係發覺咧，佢嗰度咧，你行去咩北河街啊、東京街嗰度好多咧，佢有好多嗰啲咧，譬如佢未必去到派飯咧，但係佢會點樣咧？長者燒肉飯$13一盒，$13一盒啊！大佬啊，有肉有飯，即係佢爭在未包嘢飲嘅啫。咁啊，呢啲真係唔少嘅。咁然後佢仲話咧，有啲就話喂，呢幾間咧就專門咧就係真係會咧定時定候一個禮拜可能派一次飯咁樣啦。我諗如果你都樓下有呢啲所謂長者飯店啦，派飯嘅飯店嘅燒臘鋪咧，喂，都不妨可以打嚟贊下。 我有同兩個拍檔講過嘅，我見過報道咧，有一個咧就喺荃灣嘅一間小店，佢就賣粥嘅，但佢每個星期咧就會有一次咧就免費派粥俾一啲長者，即係其實你見到咧，通常呢啲都係小店會做嘅。咁啊，佢哋理應啊嚇個經濟壓力更加大啦，係咪？但係佢哋冇諗呢一樣嘢㗎。我哋能力可以做得到嘅幾碗粥啫。嗱，但係首先佢唔係派幾碗啊嚇，佢派超過100碗㗎嚇。咁啊，所以咧佢就即係你見到咧啱，其實各區啊都有啲咁樣嘅小店喺度嘅。如果你屋企附近咧都有一個你係受惠嘅單位啊嚇，歡迎你打18723881872388俾我哋啊。 我中意咧我以前屋企樓下嘅小店 係 點解？ 老闆好靚仔， 唔係啦， 細個就暗戀佢。 係嗰啲靚唔靚仔對於我嚟講咧， 差 少 少 係 啦。肥妹，肥妹， 錯，買紅腸送叉燒。 哇，唔係嘛？ 以你嘅性格一定咁拗快嘅。 唔係嗱，嗰啲叫做食堂咧，食堂嗰啲老闆咧，即係我細個真係堅。可爱噶嘛，系咪？肥妹仔明， 真系要我答，我唔会答。 细个我嗰阵细个真系细路。 啊，今日天气几好。 小学嘅时候， 不过有雷暴， 警告去到1点钟。 嗰啲咧，即系真系啊，嗰啲食堂咧，嗰啲叔叔，因为我真系净系喺嗰度食早餐，即系佢一嚟都知道我食咩早餐噶啦。咁又或者咧，喂。 你细个就食红肠同埋叉烧，唔可以食到你咁健壮啦。 食火腿通粉噶，系啊。咁咧，跟住咧，佢咧真系会额外咧，俾一啲咧，佢哋当日咧，出炉新鲜出炉嘅蛋挞仔啊，或者即系嗰啲叫做。 鸡蛋仔、鸡批、叉烧批， 因为自己做噶嘛嗰啲嘢，系佢会醒一个俾我，即系好多哦。我见到人哋嗰啲咧，真系冇嘅。咁可能我又真系、 可爱咧，你又唔系先？妈变妹啦， 钟丽缇啦，唔系一个小学 变妹做乜打打到佢钟丽缇？ 成日都 话 几次钟丽缇噶嘛？ 唔系， 定系你食完之后咧，佢自己坐喺张台度话。唉，食完都唔够饱，啲咩嚟嘅真系， 好似食空气咁啊， 好似冇食过嘢落肚咁样嘅真系。 嗰个老板，我唔知系咪个老板啊，我唔即系嗰时唔识分佢哋系咪老板啦。 个个都系老板嘅。 系啦，最收我连收银处嗰度，我都可以坐喺个姐姐隔篱嘅，你谂下。 證明你幾咁即係羨慕地帶啦，真係。OK， 喂，1737888，有冇啲良心小店打嚟可以讚下嘅？好 ，Hello， 袁太， 袁太你好， 喂，袁太。 喂 ，hello，hello，hello 啊，袁太，丰收快活人， 系啊， 系啊，你想赞咩铺头啊？ 喺深水埗，唔系喺长沙湾附近嘅，其实 长沙湾附近系， 系啊，咁就其实我觉得佢哋咧点讲咧， 系 即系好有个黑去做咯， 系， 我觉得 你讲嚟听下点样有心 咧，由初初咧基本上咧系冇客嘅。咁我初初識佢哋咧，我都唔知道原來，即係我唔知咁多嘢㗎啦。咁後來先知道，原來佢哋嗰啲雖然佢裝潢完全唔起眼嘅，即係唔係啲好奢華啊或者乜嘢咁樣。咁但係咧，個老闆娘咧可能因為佢係又係初初轉型係做食物嘅，即係食肆嗰啲咁樣啦。咁佢同佢先生啊，同個女女啊一齊做，即係而家要做開咗。我都冇幫襯咗佢都已經三年有多 咁。佢其實做咩噶？阿袁太， 佢係初初係其實都係做餐廳嘅。 餐廳 即係做即係叫做點講咧？ 飲食業啦，細細間鋪頭仔咁樣，自己家庭 經 營。 其實又唔係鋪頭仔嚟嘅，都叫做中挺嘅 size 啦。 好好好。 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即係我驚佢聽完之後鬧我。 做咩事？ 就係話我覺得佢傻傻地嘅咯。佢竟然都係請一啲酒店好名嘅酒店嘅廚師， 係 佢情願係蝕，咁而係蝕到入獄嘅， 係 咁每個月都自己掉錢咯，即係我又覺得佢真係傻傻地， 係 咁佢譬如話甜品咁咯，咁佢都要係好堅持，一定要揾一個餅師去做，咁佢啲餅真係我覺得係好好咯，同埋佢有個沙律巴。蝕都好啦，即係就算冇人嚟啦，佢哋都係即係最初啦，而家係梗係 收支平衡到啦， 係啦，即係收支叫做守得雲開啦。咁但係問題就話，即係我覺得佢哋好有本心去做咯。 哦，即係你覺得佢用心去落好多料，或者花心機。 佢係間小鋪頭， 佢唔會因為佢百幾蚊一個餐，仲要係個沙律巴係有一邊，即係得一邊沙律巴啦。咁另一邊跟住就有即係各式各樣嘅菜啦，咁嗰啲菜係唔係嗰啲普通嘅大家樂嗰啲求其嗰啲？佢真係即係試正正番茄啊， 知道知道， 紅菜頭啊，菜即係嗰啲西。即係好靚， 你想讚嗰個老闆好 用心 係啦，即 係 話就算 佢 嘅鋪頭， 即係佢咁有一次其實熟咗㗎啦，咁我跟住咧我就同佢講，咁佢話佢即係我訂位，咁跟住就佢話我幫你發版啦咁樣，咁我就梗唔理啦咁樣，咁佢就整咗個白酒煮蜆咁樣， 係， 咁我跟住咧我就話啲蜆真係好好食啊，好甜啊， 係。 咁認真，我話喂，咁你咪好早去今日去，即係佢自己買嘅，嗰個太太自己去街市買餸嘅，就唔係嗰啲廚師去買嘅。咁跟住我就問咗佢，我話咁你今朝唔好意思喎，你又買又即係佢整啲海鮮俾我，咁跟住佢就話即係淨係講啲蜆先啦嚇。咁我就話哇，真係好甜喎咁樣。咁我話你今朝嗰日一定好早去街市買㗎啦咁樣。 係。 佢同我講話唔係啊咁樣。咁我話嚇點解啊？有人送貨啊咁樣。我唔係嗰啲法國噶咁樣，跟住我就哇嚇死我！你收我價錢，我諗 我真係唔記得咗啦。 OK OK， 100多蚊到。 係啊，即係總之你就覺得佢一個即係又唔係話收得你好貴咧，但係佢就用心機咧，就有好多食材， 真材實料， 真材實料。喂，多謝你， 都希望啲食客可以食到好嘢、嗯。 好多謝你，袁小姐啊，讀個特別消息先。 係啊，攞走咗啊，唔使錄住啊。 OK OK， 好啦好啦，咁我哋即係繼續啦嚇。咁啊，的確有啲良心小店咧，你見到網上面有啲人咧，佢提嘅時候咧，就會話俾你聽咧，佢哋用真材實料啦，即係譬如話有啲咩新鮮蔬果啊、榨汁啊，都會有好多嘅咁樣。係啦，咁如果你都有啲小店你好想讚下嘅話咧，歡迎打你1872388。如果我哋聽隻歌休息一陣先嚇。 尚有过满满正能量，试过胜仗变成败仗，我不为佢地活着，心中充满了志向，有很多想法在扩张。世界太满要留白，世界晚了会停下雨，何才能留住这刻？我只想控制时间，到我的世界由懒闭上眼，就堕入了想象。 个亦都大个女啦，大个女啦，佢唔再系即系有一天我唔会飞，因为佢有一天佢已经飞紧啦吓，系啦，黄淑敏 Dream My Dreams 啊吓，点我买18723881872388啊，良心小店有冇推介咧？电话旁边你系边个 ？Hello 你 ，Hello 黄太， 我系黄太啊， 你好啊，风吹发回人， 你好啊，主持人你好啊，我咧就住元朗嘅，咁咧就有个街市咧，咁有间卖豆腐嗰啲。小店咧，我覺得都好好嘅。咁佢賣豆腐花、賣龜苓膏咧，就賣得好平，即係5蚊碗豆腐花，9蚊碗， 真係好平喎， 咁樣咯。 係， 9蚊碗龜苓膏， 平啊，真係平。係 啊，仲要係真材實料喎。咁樣豆腐花有豆腐花味啦，咁龜苓膏咧食完又冇熱氣啦。 哦，即係幫得到手 嘅。係，但係咧，佢同我講咧。做埋今个月唔做啦， 系点解？ 因为做唔住， 因为领 X 咧加租啊，佢做唔住啊。 哎呀，又一间小店咁就冇咗啦。 系啊，好可惜咯，觉得。 但平时咧多唔多街坊咧都会即系特别见佢咧，嗱你又收得平啦，你哋又真材实料啦，系会特别去帮衬佢哋特别多噶。 都会噶，同埋佢黄昏嘅时候会攞出嚟街口嗰度卖噶。 嗯， 系啊， 即系多咗一个卖嘅方法，就希望多啲人咧都可以享用到啦，咁样。 系 系啊系啊系啊。 咁平时会唔会都有同阿档主倾下偈啊？即系有冇啲咩交流下咁样噶？ 都。一般咯，系啊， 一般，但真系好平啊，所以佢啲料又令你觉得好足 咁样。 咁 有冇讲话佢会唔会搬去边度啊？跟住即系再另起炉租噶嘛？ 冇啊，佢话都做唔住，佢话加2000蚊租啊。 哦，哇，加2000蚊，咁对一个 你要卖几多碗豆花？ 啊、 你 话佢5蚊一碗，你要加2000蚊嘅，即系无端端佢要卖多400碗 咯、 啊。突然间边有400？ 额外400碗喎、 啊。系啊，你点解突然间加多、啊？你叫你增肥40磅都难啦、啊，咁、搞法真系，咁啊真系惨啲嘅。 咁啊呢个月佢帮衬多啲啦，佢都做唔住咯，咁都 系啊。 系啊，佢话原本20000咗，而家加到22000啊。 系啊，系。即系我哋头先呢个数咧，大家就好容易明白嘅。即系你就咁听，啊2000蚊好似唔多，但系你谂下佢个铺头嘅盈利，亦都不能够系无端端就爆2000蚊出嚟咁轻易咯。 系 啊，所以系有啲难度真系。系、 okay, 啊， 咁啊， 你计数好叻喎，今次。 哦，都系讲紧2000蚊啫， 有四系要 5蚊 一 碗 啊 嘛， 冇 错啊，系咪先？ 我哋呢啲平时一定计错噶嘛。 系啊，OK， 好啦， 系啊 ，thank you 华仔 ，thank you，thank you， 好，拜拜。 有阵有时间啦，去即系帮助多啲小店嗱，我哋都就嚟到食 lunch 嘅时间啦，系咪？即系其实大家都可以考虑下噶，有好多唔同嘅连锁式经营嘅，其实佢哋都要做生意嘅， 有啊，譬如 佢哋都唔容易做嘅，但系大家都可以考虑下帮衬啲小店啊。 譬如我呢度有一个咧，就话喺上环咧有一间。小店咧就系卖咧嗰啲两餸面嘅，咁咧佢嗰个两餸面嘅卖点系咩咧？27蚊两餸面咯， 27蚊真系好难。 系啊，仲要喺上环，咁跟住咧嗰阵时啲人有访问过阿老细咧，佢嗰句说话就系话钱系唔使赚得太尽嘅、 啊， 哇！27蚊两餸面，咁而家今时今日呢个真系好难搞噶。 我试过咧嗰阵时，喺湾仔读书嗰阵时咧，跟住咧就成日去食烧味饭嘅，因为咧就 系 最平，因为佢好大声嘅10几蚊有烧味饭，有汽水送，仲送埋汽水嘅添。跟住我有一次去买嗰阵时，我都忍唔住问阿斩叉烧啊，叉烧哥哥咧， 系咪得两嚿叉烧？ 唔系真系唔系，真材实料噶，大大碟噶。跟住我其实你点做噶？佢都系讲阿猴仔头先咧，即系其他嘅小店讲嗰句就 系 话，钱赚唔晒嘅。咁啊，如果大家够得食，佢话你呢啲僆仔咪你冇饭食噶啦咁样。咁我就觉得哇，真系我抵你去，即系抵去帮衬多你一次。 系啊，之前咧有几间铺头咧，我哋。好似喺介绍十八区嘅时候咧，有人介绍过、 嗯、 就元朗咧，佢话有一啲卖嗰啲饮品小零食啊，小食嗰啲咧， 系 免费姐姐。 哦，免费姐姐系啊，我记得我哋 我记得有啊， 有 介绍过，佢就话咧，嗰阵时试过黄鱼啊，咁咧于是乎咧喺元朗间铺头度咧，佢真系细铺嚟嘅啫嘛，佢自己行嗰张咧，平时打完麻雀嗰张台啦，跟住摆咗几把缩骨啫，跟住就写住随便攞，用完记得还。 呢、个真系好紧要、啊。 用完记得还咁啊，搞掂啦。 平时你知唔知你一间便利店咧，每一次而家咧到突然之间落雨咧，佢哋就会搬晒啲遮出嚟卖啦。 咁啊，正常啊， 60-70蚊一把遮噶你。要買嘅話，但你迫於無奈咧，真係有少少個感覺，好似俾人哋劏嘅感覺㗎。 冇辦法咯，你因為落雨就要擔遮，就要咁樣㗎啦，真係、 我細個咧，我阿媽咧真係試過咧，因為即係佢哋兩個都要翻工，阿爸阿媽翻工。咁我要放學嘅時候咧，佢真係咧托一個士多店咧，跟住話。帮我睇我女一阵啊，睇住个女 我就话啦、 我真系有试过喺寄即系唔系寄居嘅，即系喺嗰度咧系停留咗可能一个钟头啊，等我 开始开档自己做功课啦，咁样 系 嘛？ 系噶会噶，好我哋再听听众电 话， 阿钟， 钟哥你好 ，hello， 阿钟， 阿钟点啊 ？hello， 阿钟你好，请讲。 我讲咧元朗一间小店嘅餐厅啊，喺屋村入边嘅， 系系系， 佢就两公婆自己做，请一个伙计嘅， 系系， 咁啊好抵食嘅，同埋咧佢嗰啲午餐肉咧成一个 cm 有多嘅，两即系成两 cm 咁厚嘅， 系系， 咁佢自己又 包咁厚 嘅，系啊，咁咧仲要两块，仲要加个即刻煎嘅蛋咁样啦。啊，咁咧就会自己整啲粉仔咧，自己粉仔系自己做嘅，唔系话街买嗰啲咧，有你可以改粉仔啊咁样。 粉仔系咩嚟嘅咧？系咪闹啊天啊？ 你啊， 粉仔 粉仔系咩？ 银针粉嗰啲。 银针粉啊，粉仔 啊，真系唔知啊，系啊系系哦呢样。 即系讲紧自家整嘅，唔系攞货翻嚟嗰啲， 系咪 啊？ 系系系。 佢杯奶茶咧，仲好饮过。 元朗嗰间奶茶王嗰啲奶茶嘅，不过佢又唔出名咯，系啊。 哦，即系佢都味道啊，手艺都好好咁样 嘅。咁系咪做咗好多年噶啦？嗰间铺头仔 做咗好多年嘅，两公婆做，所以咧佢啲份量咧好大份嘅。 系。 我咧食一份早餐咧，我仲要包酒留翻晏昼食嘅。 咁贵唔贵咧？ 贵啊，30几蚊。 三十几蚊，系咯。 三十几蚊嘅一个早餐其实差唔多啦，不过佢讲嘅份量好大， 系啊， 同佢讲嘅小店嘢， 系啊，好啊，多谢晒你啊，钟， 系啊。其实网上面仲有好多留言啊 ，Mike 咧就话咧上环有好多良心小店噶，28蚊两送饭，31蚊有三送，仲包埋你个汤， 系系系。 其实都真系唔系上环你估铺租平， 同头先个27蚊两送面有得快啊。 系啦，另外一位咧佢就话唔好开名，佢话6/12嗰一日咧佢放工咧就去太子嘅药。房其实药房都好多小店， 系 因为药房真系好好。佢话老板叫我买口罩啊、保鲜纸啊、绷带呢啲咧，佢话喂咁啊，我送 pack 绿茶俾你啊，唔好净系饮水，要饮啲甜嘢。跟住隔篱个 Andy 咧就话啦，诶，你哋买嘢去啊？买多两条啊！我俾钱啊，记住小心啲啊，咁样， 系啊， 咁你就会知咧。其实咧，香港都仲有好多小店好有人情味嘅。 系啊，咁啊，所以我哋希望可以继续将呢种人情味咧保留落嚟。我哋希望喺咁多次大家即系行出嚟咧，其实系咩咧？想香港变得更加好，同埋更加有爱心啫嘛。大家努力啦吓，我哋听日再见。 OK， 拜拜。